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二战特辑节目了。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让军迷们热血沸腾的话题，这就是这个坦克。二战的苏德战场啊，可以说是规模最宏大，也是最惨烈的一个战场啊，双方动不动就是百万人以上的这个大会战。比如这一弹节目呢，咱们讲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两次哈尔科夫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其实呢还有咱们没太详细讲的这个勒热夫战役和高加索战役，规模呢一个比一个大。而要说苏德战场上什么部队是最耀眼的明星，那就一定是装甲部队。每一场战役呢，打头阵的基本上都是装甲师，成百上千辆坦克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纵横驰骋，互相激烈的搏杀啊！想一想啊，都让军迷们热血沸腾。整个二战，苏联各种型号的这个坦克呢，一共造了是超过9万辆，世界第一。德国是2万多辆啊，这个世界第三。美国的这个坦克产量6万多辆，这个是世界第二。这个数字还不算双方生产了大量的坦克歼击车、自行突击炮这些东西。那在这么多的坦克里边，谁是最亮的那颗星？我要说是德国的虎式坦克，恐怕大家不会有异议啊，没有人认为是日本的95式或者97式。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只威风八面的老虎。虎式坦克官方名称呢是6号坦克，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德国正式装备的第6种坦克。那大家一定这个清楚，那一战结束以后，根据凡尔赛合约，德国呢是不准发展坦克的。但是呢，早在1921年，也就是一战刚结束三年，德国几个大的这个公司，那像克鲁伯呀、亨舍尔啊，就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秘密研制坦克。啊，那位同学说，不是不让研究吗？没关系，那德国人找到了一个好基友苏联啊。1922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啊，怎么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能跑到一块儿去啊？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被孤立的啊，是国际社会的弃儿啊，所以这俩就一拍即合啊，签订了这么一个条约，允许德国在苏联搞秘密武器开发实验啊，当然是有条件的，就是允许苏联人参与进来，好学习德国人的先进技术啊。所以咱们这个从这一点上能看出来，其实德国重振军备这件事儿很早就开始搞了，这个功劳是不能都算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头上的。当然这小胡子是功不可没，他上台之后呢，凡尔赛合约慢慢的就名存实亡了，装甲兵和空军就成了最优先发展的项目，是吧？他那个古德里安搞那个演习，是吧？拿那个卡车蒙上帆布，那装上那个木头炮冒充坦克，那让希特勒激动的直跺脚啊，这就是我要的东西。1934年总参谋长贝克大将，就后来刺杀希特勒然后之后自杀没成功的那哥们儿，然后正式下令组建装甲部队。主持工作的就是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这时候之前秘密研制的实验性坦克就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很快在战前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四种相对比较成熟的坦克相继出炉啊，这就是1234号坦克。一号坦克只有5吨多点，武器呢只有两挺 7.92 机枪，那这其实都算不上是坦克，只能算是装甲车，按现在的标准是吧，装甲侦察车，连日本那豆坦克的水平都到不了。二号坦克呢也只有7吨重啊，装备一门20毫米小炮和一挺机枪啊，这两种坦克身上都带着很浓的实验性质，所以战争一开始主要就是给二线部队和后方训练用。三号、四号坦克成了德国装甲师的主力。三号坦克15吨，装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四号坦克18吨，装一门75毫米榴弹炮。所以从装什么炮这一点上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古德里安希望这两种坦克各有所长，互相配合使用。三号坦克呢主要用反坦克炮打敌人的坦克，四号坦克呢用榴弹炮炸敌人的工事，碉堡、火力点。咱们知道坦克三大性能，火力、防护和机动力。总体来说，三号、四号这两种坦克基本上属于这个薄皮大馅儿类型的，是吧？就跟日本的97差不多，机动性不错，火力、防护力呢都那么回事，就不能提了。那到了闪击西欧的时候，法国人装备了30吨重的这个 S-35 重型坦克，就让德国人吃了不少的苦头。一颗炮弹打过去，叮叮当当的都被弹开，对方毫发无损，最后只能靠群殴或者搬来88炮才能搞定。这么一来，重型坦克的研发工作就提上议事日程。其实德国之前啊也做了一些5号、6号坦克的这个规划， 但是呢受限于技术条件都没有实质的进展。到了苏德战争一爆发，我靠，三号四号坦克又遇到了更难缠的对手，就是苏联的特34中型坦克和可沃重型坦克。特34是一种划时代的坦克，装甲虽然不厚，只有45毫米，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倾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炮弹打过来的时候相当于要穿透更厚的装甲才行，防弹性能就有了质的飞跃。另外特34还装备了一门76毫米长身管火炮，打3号4号简直不在话下，柴油发动机比德国的坦克的这个汽油发动机性能要好，宽履带让坦克在烂泥地里能如履平地。可沃重型坦克虽然性能差点，但是装甲更厚，重量超过40吨，是不折不扣的这个怪物。曾经有一辆可沃坦克拦住了德军一个师的部队，是吧？所以前线对于这个新式坦克的需求如雪片般的传到了后方。很快保时捷和亨舍尔两家公司就拿出了各自的样车啊！你说这保时捷怎么听着那么眼熟啊？保时捷不是出跑车的吗？啊，还能出坦克呢？没见谁开着这坦克上街，是吧？这炫富，你开一保时捷坦克，这太来劲了，是吧？你违章了，交警都不敢来，这扣多少分合适？这个就是那个保时捷，啊，你没听错，啊，不是这个重名重姓，就是那个保时捷。他的创始人呢，费迪南德，这个保时捷博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工程师啊，年纪轻轻呢就展示出了机械设计方面的天赋。后来呢，希特勒竞选总统的时候，不是许诺说每个德国家庭都能拥有一辆汽车吗？所以他一上台就要求生产一种只卖890马克的经济型汽车。保时捷跟他儿子就一起设计这个方案呢，就入选了啊，由纳粹党出钱建立公司生产。那这个公司就是今天德国大名鼎鼎的大众汽车公司。而保时捷设计的这款汽车经过不断改进，一直到今天还是在生产，这就是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的大众甲壳虫。那通过这件事儿，保时捷跟希特勒就成了哥们儿。那这俩人呢都有很多异想天开的设想，经常是一拍即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大众公司就开始生产军用汽车，啊，早就把当年给德国人的承诺扔到了九霄云外。保时捷呢，就也参与了很多军方项目。这次这个重型坦克是军队的明星项目，啊，所以保时捷非常重视，拿出平生所学，殚精竭虑设计了一款非常超前的全电坦克。什么叫全电坦克呢？就是说发动机的动力出来之后，先驱动两台发电机发电，再用电线传到电机上带动轮子旋转。这么一来，虽然增加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但是省去了变速箱和传递动力的机械装置，理论上的性能大大提高。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可靠性差点啊，毕竟连今天坦克都没有实现用电驱动啊，可见那个保时捷博士啊脑洞大。最终两个公司的样车啊，他跟亨舍尔两个公司的样车在1942年的4月20号，也就是希特勒这个生日啊 ,53 岁生日这天被拉到狼穴给元首呢做表演啊。开始的时候呢一切顺利，保时捷的样车表现良好，啊，这时候希特勒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坐我哥们的坦克兜圈风，结果刚开出去没多久坦克抛锚了。希特勒跟保时捷关系好啊，啊，就说你修啊，没关系，我等会儿啊，你修好了，我这还得这个兜风啊，咱今天喝出去了五环一日游，我喝出去了，结果没想到这坦克不给元首面子，一个多小时还没修好啊，眼瞅着这五环一日游就得明天了，希特勒大发雷霆。所以后来军方进行的这个对比测试啊，保时捷坦克一败再败，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电驱动的系统太不成熟，导致故障频发。最终呢，德国陆军还是选择了亨舍尔公司的方案，那作为新一代重型坦克，希特勒呢亲自命名为虎式坦克。而这个保时捷博士因为之前一直自信满满，觉得这个项目我们肯定能拿下，拿下之后我得赶紧生产，所以就提前生产了90辆坦克底盘。这一下傻了眼了，我靠，这干嘛使啊，是吧？你说你改成什么？改成这个垃圾清运车，是吧？然后写个保捷，中间搁个数字10，这不合适啊，这个。所以只好把这些底盘改吧，改造成了这个坦克歼击车啊，这就是那个费迪南坦克歼击车。后来呢，也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啊，不过表现也不咋地。虎式坦克呀，从一开始就是要大幅超越竞争对手而设计的，所以一开始希特勒就要求把之前屡立战功的无敌88炮装到车上。但是88炮太大了，炮弹个头也大，所以这虎式坦克天生就是一个大块头。希特勒呢还要求虎式坦克 得有能在1500米的距离上防住自己炮弹的能力，所以装甲一加再加，最后正面装甲达到了110毫米，侧面和后面都有80毫米，比可卧重型坦克的正面还厚。这么一来不要紧，虎式坦克的重量就层层往上升，达到了56吨，跟今天一般的主战坦克啊都差不多了。但是你别忘了，当年的发动机比今天的简直是云泥之别，所以最大速度只有每小时40公里，要越野就只能25公里，那就太惨了。而且巨大的重量让整个传动系统、悬挂系统不堪重负，故障率非常高。这些呢就成了伴随虎式坦克一生的魔咒。这坦克刚生产了没几辆啊，希特勒就下令赶紧投入战斗啊。希特勒就跟那个小朋友似的，拿着新玩具不能过夜啊，跟那个农民似的，有了新衣服赶紧出着穿上上街嘚瑟，必须得马上玩啊。所以四辆虎式坦克呢就被送到列宁格勒附近啊开战。第一次出击就不顺利，走了没多远全部抛锚啊。然后50多吨重的坦克呀必须有3辆重型牵引车才能拉回来。好不容易拖回来，元首再次命令到了，那12道金牌第二道道再次出击。这回更惨，4辆坦克都陷在沼泽地里了，其中有一辆实在没法抢救，德国兵只好呢在里边塞满了炸药把坦克炸回了事。两次出师不利，希特勒终于就消停下来了，那德军终于有时间啊慢慢磨合。其实任何新武器啊都是这样，得有一段时间呢来解决技术问题，再好好培训士兵怎么用怎么修啊。到了1943年，虎式坦克就开始展示它的巨大威力啊。这以后一年半的时间，苏联人都没有任何一种坦克能跟它匹敌啊。虎式坦克把二战坦克的所有参数都提高了一个身位啊，56吨的重量相当于3辆4号坦克。88炮可以在苏联坦克射程之外就开火，而且威力巨大，对当时所有坦克都能一击毙命。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的一场战斗当中，2辆虎式坦克遭遇了一个苏军T-34坦克团。一开始呢，苏联坦克躲在1200米以外，这是之前他们跟德国坦克交战的安全距离。结果没想到2辆虎式突然发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34辆T-34被击毁，其中有一辆甚至被打了个对穿透心凉啊，把苏联坦克兵惊的是目瞪口呆，这可是之前从来没见过的事儿。所以这个虎式坦克呀，这一下就名闻天下。虎式坦克的防御力更是没得说啊，曾经有一辆坦克在一次战斗里被各种炮弹击中了200多发，但是没有一枚被击穿。德国兵坐在虎式坦克里就觉得自己跟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一样，一时之间士气大振。到了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开始，虎式坦克呢迎来了真正的考验。德国人把130多辆虎式坦克集中编成5个重装甲营啊，分别呢配属给几个装甲师，作为进攻的矛头冲在最前面。后来的坦克王牌魏特曼此时呢刚刚当上虎式坦克的车长，他所在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在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下从南线进攻。第一天魏特曼就击毁了13辆T-34，十几天的战斗下来，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30辆坦克、28门火炮。虎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役里的战损比达到了1:20，涌现出了大批的坦克王牌。魏特曼后来阵亡的时候啊，战绩是138辆，这个成绩在德国坦克手里只能排到第3啊。所以虎式坦克的威力让德军开始玩命加速生产，无奈呢这种大家伙实在是太复杂，每个月只能生产几十辆，这在辽阔的苏联战场上实在是不够用。库尔斯克战役之后，随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虎式坦克更多的就是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危急就被派到哪里去。为了挽救北非战场的败局，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等人的反对，把33辆宝贵的虎式坦克派到了北非。这边英美军队装备的都是 M3、M4 这样的中型坦克，是吧？作战经验呢也不如苏军，所以虎式坦克到了这儿那就是虎入羊群呐。在这个卡萨林山谷战役里，一辆美军的 M4 希尔曼坦克在 2.7 公里之外被击毁，吓得一个团的部队都慌了神，以为遇到什么外星科技呢，稀里糊涂的就连忙撤退。 后来意大利战役里，虎式坦克经常在山地里充当狙击手的角色，那超强的火力加上德国人的精密瞄准，经常给这个粗心大意的美国坦克上上一课。诺曼底登陆以后，虽然盟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虎式坦克还是时不时的就让老英老美的吃点苦啊，比如著名的布卡基村之战，魏特曼一辆虎式就干掉了23辆英军坦克。那这个呢，咱们在后边的专辑里呢还会详细讲。但这个时候虎式坦克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盟军的飞机统治了天空，这种大块头肯定是重点关照对象，一颗炸弹命中就能把它炸回到零件状态。而在苏联战场上呢，除了铺天盖地的特34之外，后来出现了斯大林2重型坦克，也让这些老虎们呢有了一个咖位的对手啊。不过凭借这个德国装甲兵优秀的战术素养，那虎式坦克呢还是经常打出漂亮的战绩来。1944年6月的一天，德国头号坦克王牌卡尔尤斯在拉脱维亚的马利诺沃村遭遇了苏联精锐的近卫第一坦克团先头部队。卡尔尤斯指挥他的坦克小队利用苏联坦克在村里休息的机会，率领两辆虎式就冲了进去。一阵激战过后，17辆斯大林2和4辆特34啊就被击毁了。那等到战争结束，卡尔尤斯带着178辆坦克的战绩过上了安详的生活，直到2015年才去世啊，90几岁高寿老爷子才死。那么二战德军前十名的坦克王牌有八个人开的都是虎式坦克，所以说这虎式坦克呀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武器，一点都不为过。但是整个战争期间，虎式坦克一共生产了1346辆，就这点数啊，在这么大的一场战争里实在是微不足道。要知道苏联人光特34就生产了53000辆，相当于德国所有坦克数量的两倍。那聪明的德国人怎么就没想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呢？哎，那肯定是不是的啊。咱们今天一说起德国人经常提到的词儿，细致、严谨、工匠精神，那德国的汽车、手表、光学仪器还有各种精密设备名满天下。但是这种工匠精神如果用过了头，在战争期间不是什么好事。那你比如德国人在造这个虎式坦克的时候，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就是要造一种终极武器，把所有的现在的坦克都得比下去，我得比他们强一大截子，所以把当时所有最先进的技术、最精湛的工艺都用到这里边。啊，我在欧洲的这博物馆啊，看这个虎式坦克的时候，旁边不远就是一辆特34，这俩坦克一比，哇靠，整个就是两个时代的产物。虎式坦克每一道焊缝都特别整齐，严丝合缝啊，就跟艺术品一样，你摸当然不能摸了，你看，哇塞，这简直啊，这应该摆着，不应该上前线。你再看特34，焊的歪歪斜斜，有的地方还漏着缝啊。说是苏联有的特34上战场连漆都不刷，为什么呢？反正一会儿就抬回来了，刷漆多费劲呢。但是就这么简单的工艺，让特34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能生产，哪怕目不识丁的农民学几天就能开上战场，打坏了随便鼓捣鼓捣就能修好，这就是巨大的优势。一对一的话，特34跟虎式没法比，一天上一地下。但是你别忘了，战场上谁跟你玩一对一坦克决斗啊？你以为俩日本武士呢？二战是这种全面战争，就咱们说这个双拳难敌四手，猛虎架不住群狼，拼的就是综合国力，谁能把国家实力最多最快的转化为战斗力，谁就能胜利啊！在这里边，任何武器、任何甚至个人，其实都只是一件消耗品而已，对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一个上尉才活多长时间？一个列兵上前线，一分钟就挂了，是吧？您给他戴上钢盔，穿上凯夫拉装甲，有用吗？啊，没有用，讲究性价比。所以，虎式坦克这么超前的性能，必然导致可靠性不高，这就成了后勤部队的噩梦。您超重270斤的大胖子上飞机经济舱，你得买俩座，所以您那个变速箱啊、传动轴啊、悬挂呀、这些机械都很容易坏，一坏了就很难拉回来，拉回来也很难维修，如此恶性循环。就是坦克它是一种技术兵器，它不是艺术品，你兵器就得皮实耐用，能应付各种环境、各种恶劣的环境。所以德国人在这个虎式坦克身上把德意志民族这种工匠精神和对精密机械的迷恋 发挥到了极致。可惜这一点恰恰成了虎式坦克最大的败笔。另外呢，虎式坦克的一大败笔就在设计上不懂得妥协。一种武器的性能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虎式坦克超重的根源就是那门巨大的88炮啊，导致个头超标。这时候再要求它保证全方位的防护力，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你说这不超重哪有天理吗？你按说斯大林2坦克122毫米炮个头更大，今天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各国普遍装备，西方国家装备都是120炮，东方像咱中国装备的是125炮，他二战的时候装备122炮了，但是苏联人懂得妥协，知道有取必有舍，所以牺牲侧面防护，侧面装甲薄一点是吧？而且只带二十多发炮弹，里边坦克兵再拥挤一点，最终成功的把重量控制到了45吨，可靠性大大提升，是吧？后勤部队的压力就小了很多。那所以说苏联人是实用精神的最好体现，而且坦克部队的精髓在于机动性。一个指挥官手里的坦克数量越多，就越能发挥战术的灵活性，寻找敌人的薄弱之处进攻，而不是跟更厉害的坦克死磕啊。这个道理啊，其实德国人本来应该很清楚啊。战争初期他们就是开着比敌人差的坦克，依靠灵活的战术打败敌人的啊。可惜呢，随着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小胡子啊，元首管的事儿越来越多，事情就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当然了，今天咱事后诸葛亮的看，德国人就算不搞虎式，全力生产T-34，最终也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但是虎式坦克是不是还有可能造得更合理一点呢？其实是有的，而这个答案德国人自己也得到了，这就是豹式坦克啊。豹式坦克的这个官方名字是5号，那从这个编号就能看出来，它跟虎式坦克本来也是准备轻重搭配使用的啊，只不过它这个研发速度啊慢了点，比虎式坦克晚了将近一年才装备部队。豹式坦克从设计之初呢，就选择了一门75毫米炮，那炮身和炮弹呢都比较小，然后呢使用加长炮管，把炮管呢造得长长的，这样穿甲威力反而还高于虎式坦克。炮身和炮弹小了之后，坦克就不需要那么大个儿，再加上借鉴了这个T-34，使用了倾斜装甲的造型，再牺牲一点侧面装甲之后，所以豹式坦克在比虎式坦克轻11吨的情况下，正面防护能力反而更强，这其实就是虎式坦克的合理化改进。古德里安作为德国的头号坦克专家，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问题，马上把豹式坦克生产优先级排到了最前面，到战争结束之后，一共生产了6000多辆。在战场上实际发挥了更大作用，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好多国家还在使用豹式坦克。你比如叙利亚，一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军队里还大量装备这个豹式坦克。去年我上这个以色列，去那以色列的装甲兵博物馆，就看到缴获的叙利亚的豹式坦克，是吧？就能一直到那个时候他还装备。你生产一辆虎式坦克耗费的工时，可以生产2辆豹式或者3架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所以这就让这个虎式坦克成了一种性价比很低的武器，最终在1944年下半年全停产了。其实这个虎式坦克呀，是德国人在二战期间思路跑偏的一个集中体现。后来的虎王坦克就更扯了啊，跟虎式一脉相承，只生产了300多辆。到了战争后期，军备部长施佩尔的主持之下，德国人把未来的坦克做了重新的规划，核心思想呢，就是用最合理的设计，尽量多的能通用的零件来制造集中坦克，命名为 E 系列。E 呢，就是德语通用这个词儿的第一个字母。结果大难临头的希特勒呀，依然死性不改，在他的干预之下， E 系列居然又弄出了6种型号，最重的呢居然有100吨，那就是 E100。 那结果呢，直到战争结束， E 系列坦克都停留在图纸上，也只能停留在图纸上。经历了这个战争的岁月之后，1000多辆虎式坦克至今还有6辆保存，其中呢，在英国的伯恩顿坦克博物馆有一辆经过长达10几年的修复，居然恢复到了可开动的状态啊。前几年有一部这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狂怒》啊，有一段情节啊，主角的坦克小分队被德军一辆虎式坦克伏击啊，就是这辆文物级的老虎本色出演啊，让这些军迷们啊大呼过瘾。这辆虎式坦克是博物馆镇馆之宝，每年呢都会有一天老虎日啊拉出来开一圈给大家看 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网上订票。其他博物馆的几辆老虎呢，就是只能看不能动了。好了，那虎式坦克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到这儿。今天呢，咱们是越来越能明白，工业生产是一门高深技术。一个产品从设计到定型，再到生产出来，都得从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追求那些看似牛叉，实则没卵用的东西，是吧？前一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某高科技电动车因为系统升级，开在长安街上就趴窝了。是吧？这警察过来一敲玻璃，你怎么回事？对不起，我玻璃打不开，我这更新系统，我趴窝了。我相信这家电动车公司里不可能没有牛人，不可能没有人发现这些问题，否则他们也不可能造出这辆汽车来。但是肯定这些人的意见都让位于这个炫酷的功能啊，各种新鲜的卖点，这就不对了。汽车虽然不能打仗，本质上跟坦克一样，是工业产品，它不是艺术品，也不是游戏机。你更多炫酷的东西能有可靠性重要吗？啊，其实不光是汽车，是吧？各行各业都有这个现象。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呐，今天做东西根本思路就跑偏。70多年前，小胡子元首在造虎式坦克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啊！做任何事儿都要综合考量，不能片面追求极致，要懂得取舍，不能总想面面俱到。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踏实下来，用务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来做事儿。这就是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之前在苏德战场啊，咱们讲到1941年的冬天啊，德国人呢在莫斯科城下吃了个大瘪，但是苏联人随后发动的反攻呢也以失败而收场，所以双方经过勒热夫的一顿拉锯战，死伤都不少，战场呢就僵持了下来。德国跟苏联啊，这一年的仗啊，将近一年的仗打下来，即使是战前最乐观的希特勒，也不再幻想能够迅速打败苏联了。那这时候呢，这小希啊也知道了，以德国人的实力，不可能在全线进攻了。于是呢，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由攻转守。北方集团军群攻占了列宁格勒，跟盟友芬兰会师，而他的主攻目标呢，就指向了苏联南部的高加索地区。咱们学中学地理都应该知道，这高加索山脉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周边广大地区工农业都很发达，更重要的呢，是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这个石油啊，光今天这个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当时就占了苏联80%的石油产量，而且呢，这边还有丰富的这个煤炭呐、金属啊、稀土资源呐啊，比如当时外高加索的锰矿，占了苏联产量的一半啊，这也是军工产业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呢，德国人自己手里的石油啊，捉襟见肘了。战前呢，德国每年的石油有85%。是从美国、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进口的。开战以后呢，因为英国封锁，这些个来路呢就都被切断了。而打仗这件事儿是特别烧油的，所以这个时候德国的石油呢主要是靠盟友罗马尼亚来供应。到了1941年底，罗马尼亚的石油储备快用光了，一旦断了油，那你飞机上不了天，坦克开不出去啊，想撤回国内都不可能。所以希特勒现在心心念念就要把高加索拿下来，为此呢，他决定啊，把进攻的这个重点呢挪到了南线。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被一分为二，李斯特元帅指挥的 A 集团军群越过高加索山脉夺取巴库油田，伯克元帅指挥 B 集团军群啊，在他北面掩护。这个伯克元帅原来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嘛，啊，41年底呢因病辞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出任这个 B 集团军群的司令啊。当然，开战之后一个月就换成了魏克斯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后来负责掩护的这一路倒成了重点啊。当然了，这是后话啊。希特勒脑子是冷静下来了，可是他的好基友斯大林却发热了啊！斯大林同学认为，之前的反攻虽然结局并不完美，但是呢，把德国人揍得不轻。现在我们再来一把，没准今年夏天就能把德国人打垮了啊！所以呢，应该趁着春暖花开，向德军发动新的攻势。虽然老斯头脑发热，苏军这边还是有明白人的。 比如像当时的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啊，还有像华西列夫斯基、朱科夫这些主要将领都表示反对啊，说现在德国人啊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咱们得先自保，能稳稳的守住战线啊就不错了啊。但是呢，我堂堂斯大林大元帅岂能是你们几个人劝得住的？斯大林下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苏军要发动七次局部攻势，其中第一个就是要在三月份夺取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的顿涅茨盆地。在基辅之前呢，它一直是乌克兰的首府啊，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著名的这个T-34坦克就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计生产的啊，当然现在已经搬到后方了。苏联人知道德国人肯定在此地是重兵防守，所以也集结了两个方面军60多万人的兵力。指挥这次战役的是铁木辛哥元帅啊，这位老哥去年在斯摩林斯克战役中惨败啊，但是呢，莫斯科城下的反攻中呢，将功补过是吧？成功的攻克了重镇罗斯托夫。值得一提的是，配合铁木辛哥的政委正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啊，可见呢，苏联这边啊对哈尔科夫是势在必得。但是苏联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哈尔科夫方面的德国 B 集团军群已经大大加强了。司令伯克元帅此时正好也准备在哈尔科夫方向搞一次进攻，派去准备这次进攻的就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名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由鲍鲁斯将军指挥。由于苏联人准备进攻啊，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太差，鲍鲁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严阵以待，先等着苏军攻上门来，再伺机发动反击。1942年5月12号早上6点半，苏联红军在密集的炮轰和空袭之后，向哈尔科夫的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发动了前行攻势。进攻一开始就不顺利。此时的苏联正是春天，连续不断的大雨让地面就变成了一片这个烂泥塘。德军抵抗非常顽强，不断发起反击。希特勒还紧急调来空军支援，所以3天时间，北翼苏军进攻几乎就完全停止了。南翼倒是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呢他们面对的是战斗力比较差的匈牙利部队，所以苏军坦克部队甚至突破到了距离哈尔科夫只有不到20公里的地方。不过孤军深入越远也就越危险。5月17号，苏联发动进攻仅仅5天，德国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从苏军薄弱的南翼发动反攻，在空军的支援下迅速穿插到了进攻苏军的后方。苏联南翼进攻的第9集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铁木辛哥赶紧向斯大林报告啊，但是他说呢，我们的部队啊没问题，那只是要给增援就行了。华西列夫斯基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进攻已经失败，就跟斯大林讲啊，说咱得赶紧撤退，那再不走啊可就来不及了。但是呢，不出意料被斯大林严词拒绝。到了第3天，也就是5月19号，鲍鲁斯的第6集团军从北面发起反攻，准备和克莱斯特一起包围进攻苏军。这个时候斯大林才明白过味儿来，同意苏军撤退啊，赶紧挠牙子撤吧，绷紧扯裤啊，这个但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撤退而是突围了。5月24号，德军包围圈合拢，并且开始慢慢收缩。从25号开始，苏军多次试图突围，甚至在好多地方发起了自杀性冲锋，但是都被德军顽强的抵抗和空中支援打败。就这么着，一直打到5月30号，苏军只有不到1/10的部队逃了出来，剩下的部队呢就停止了抵抗。此次哈尔科夫战役被称为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第一次呢指的是去年德军攻占哈尔科夫的那次。之后围绕这个地方呢，双方还会展开2次大的会战，这个咱以后讲啊。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以苏联人的进攻开始，最终被德军反包围大败结束，苏军阵亡75000人，被俘241000，损失坦克1200多辆，火炮2000多门，西南方面军整个被击溃，直接呢被取消了编制，到后方重新组建去了，而德军只损失了20000人。经此一役，苏联人好不容易组建的新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别说斯大林计划的7次反击根本就没法进行， 守住德军即将对南线的进攻都成问题了。什么原因让苏联人败得这么惨呢？从军事上看，苏联这个时候士兵虽然多，但是普遍缺乏训练，各部队之间配合很差。另外，指挥官铁木辛哥的能力啊很成问题啊，他的心智跟他脑袋一样秃。战役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突袭变成了强攻。德军反击之后，铁木辛哥不但没有赶紧撤退，反而准备继续向前进攻啊，帮着德国人呢往这个包围圈里送人头啊。当然了，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斯大林啊，他大大低估了这个时候德军的实力，又不听将领们的劝告，盲目幻想打败德国，这才是哈尔科夫惨败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距离苏联真正打败德国还有三年的光阴，此时正应该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啊，所以这种盲目进攻完全超过现在苏军的能力范围。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啊，哈尔科夫之后，斯大林渐渐相信起了他的将领们，逐渐不再干预具体的指挥工作，反而是大胜让希特勒膨胀了起来，随即命令把前方的斯大林格勒也作为今年的进攻目标，给苏联人致命的一击。那希特勒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咱们下一讲再说。上一讲咱们说苏联人对哈尔科夫发动进攻，结果呢偷鸡不成丢把米啊，进攻的部队呢反而被德军包围消灭，损失惨重。下一步希特勒就要向高加索进军了，但是呢负责进攻高加索的 A 集团军群啊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进军的路线的南侧就是黑海，得时刻防备着苏联人从海上登陆，在背后捅上一刀。所以 A 集团军群呢就打算先占领黑海上的克里米亚半岛，解除侧翼的这个威胁。克里米亚半岛是丘陵地形，德国人最擅长的装甲部队在这儿呢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其实早在41年，德军苏军就围绕着克里米亚半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几次攻防战下来双方都损失不小。此次德军负责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是隶属于 A 集团军群的第11集团军，包含两个德国军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军，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陆军上将冯·曼施坦因，就是之前制定了闪击西欧的曼施坦因计划的那位。那个时候曼施坦因只是集团军参谋长，后来在法国战役和入侵苏联的时候呢也只是个军长。此次在克里米亚，曼施坦因是第一次自己独当一面，所以呢他提起了120%的精神，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苏联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啊驻扎了40多万人，不过呢大部分是老弱病残，精锐的部队呢几乎都在西南角的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包括非常少见的苏联海军陆战队。这些部队穿黑色军服作战啊，被德国兵呢称为黑色的死神。另外呢还有为数不少的苏联内务部队啊，也就是秘密警察，既能起到督战的作用，关键时刻呢也可以发挥战斗力。更厉害的是，苏联在塞瓦斯托波尔修建了12座巨型要塞群，每座要塞呢都起了名字啊，什么斯大林啊、列宁啊，啊这些个要塞当中啊布置有这个巨型火炮，比如其中最强的是高尔基1号炮台，安装了双联装305毫米口径巨炮，射程能够达到40多公里啊。这些巨炮啊本来都是为战列舰设计的，安装在200-300毫米厚的装甲炮塔里面，下面呢是4米厚的混凝土工事，互相之间呢通过地下通道和铁路相连接，互为犄角之势啊。再加上密集的堑壕和机枪点，虽然没有多少坦克，但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1942年的5月8号，曼施坦因先向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克赤半岛发动了进攻，准备呢想把这里的老弱病残消灭。德军用北面佯攻南面主攻的方式骗过了苏军，很快就突破了防线，把苏联人赶到了海岸上。苏联赶紧组织从海上撤退，几天时间撤走了14万人啊，简直就是一个这个缩小版的敦刻尔克。到了5月18号，没撤走的苏军投降，17万人成为俘虏。这样一来，曼施坦因就可以回过头来专心对付塞瓦斯托波尔。曼施坦因深知苏联要塞的厉害，所以呢要求必须得给自己强力的支援 于是调来了里希特霍芬上将率领的第八航空军和大量的炮兵。这还不够，为了对付坚固的攻势，啊，曼施坦因同学还搞来了德国的几样秘密武器。首先是600毫米口径的卡尔旧炮，旧炮啊可以理解为大号迫击炮啊，不过这个卡尔啊这口径太大了，600毫米啊，比脸盆还大，一颗炮弹2吨重。不过呢，这跟另一个秘密武器相比啊，卡尔就算小弟了，是吧？这就是著名的古斯塔夫大炮啊。古斯塔夫大炮一共造了2门，第一门叫古斯塔夫，后来呢被德国人自己炸毁了。第二门呢叫多拉啊，没怎么参战呢就被美军俘虏了。结果呢，比这个古斯塔夫更有名，有一张照片啊，就是一个美国兵蹲在炮口里啊，他照了这么张相。哎，你没听错，人能蹲在炮口里边，为什么呢？这个古斯塔夫大炮口径800毫米，将近1米，全炮重达1300多吨，一颗高爆弹4.8吨重，穿甲弹7.1吨重，这么大的炮只能用铁路运输，需要打哪儿的时候，先用2000多人的工兵修铁路过去，开到地方之后，再由一个营的部队啊，也就是250人，花3天时间组装起来才能开炮，是吧？这个古斯塔夫大炮指挥官是一名少将，一个少将指挥一门炮，你想这得是什么编制啊？卡尔和多拉呀，这些巨炮本来都是为了进攻法国马奇诺防线造的，没想到呢，法国投降的太快，只好到这儿来一显身手。1942年6月7号，那曼施坦因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动了进攻。这个进攻以二战爆发以来德军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开始，203个炮兵连同时向位于北方的要塞群射击，恐怖的多拉大炮也开火了。那多拉大炮的射程啊只有37公里，看似很远，可是呢实际上比高尔基一号炮台的44公里呢还是近一点啊。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显示不能不冒。那多拉大炮在，你说多拉大炮打那么远是吧，他怎么瞄准？侦察机指引，先用7发炮弹摧毁了莫洛托夫堡垒啊，之后呢把目标呢对准了隐藏在一个悬崖下面的弹药库，多拉大炮用上了7.1吨重的穿甲弹，对着弹药库发射了9发炮弹，最后一发炮弹终于穿透了10米厚的混凝土，引爆了里边的弹药。巨大的爆炸把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大地都晃了3晃，按现在来说呢至少是5级地震的水平。弹药库一炸，周围的一大群炮台就断了粮，德军趁机用卡尔旧炮炮轰要塞，2吨重的炮弹把要塞四周4米厚的混凝土打成了碎片。这个时候一部分要塞的内部设施就暴露出来了，紧跟着第八航空军倾巢出动，每天1000架次的俯冲轰炸机反复轰炸，要塞周围所有道路都被切断，苏联的守军就只能退缩到要塞的内部。经过10天的狂轰滥炸，到了6月17号，德军开始总攻，1300门各种火炮把要塞外围的阵地啊炸成了一片灰烬，但是高尔基一号炮台和其他没被摧毁的炮台依然在坚持还击，这就逼得这个德国人呐、得用上狠招了。那几门355毫米的旧炮发射1000公斤重的穿甲弹，攻击高尔基炮台相对薄弱的顶部啊，把炮台的顶盖整个炸飞。然后呢用装燃烧弹的火箭炮对着敞开的顶部射击，连炸带烧，这才完全摧毁了高尔基一号炮台，里面的苏军无一生还。但是别忘了炮台下面还有坚固的工事，之前退缩在里边的1000多名苏军拒绝投降，德军用炸药把工事入口炸开啊，但是工事里边呢就没法用火炮射击了，只能靠这个步兵冲进去啊，一点一点的清剿。这仗打的就有点像一战时候惨烈的堑壕战啊，到处都是用刺刀和工兵铲进行的白刃战，下水道里边的水啊都被血染红了。最终德军以惨重的代价取胜，1000多苏军只有30几个活下来被俘，其他呢全部牺牲在了地下工事里。高尔基一号要塞陷落之后，德军继续推进，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 曼施坦因故技重施，又调集火炮和空军，用炮弹和燃烧弹地毯式的轰炸，整个城市被浓烟烈火笼罩，地面上的建筑啊几乎全部被抹掉。当时的人形容这个场景只能在圣经里描写的世界末日才能看到。但是这么猛烈的轰炸，城里的苏联人呢却几乎毫发无损。为啥呢？原来啊，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在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几乎跟地上的建筑一样大，苏联人早就全部转移到了地下，在这期间呢继续生产弹药准备战斗，甚至呢还能搞娱乐活动。到了7月2号，德军从市区南面开始进攻，这里边呢有这个高尔基二号炮台，但是这个炮台设计的比较有问题，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射击死角，于是德国人派了一个师的部队沿着这个死角绕到了炮台后面，把它占领了。整个过程当中，高尔基二号炮台一炮没放，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天之后，德军完全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外面的苏军被压缩在非常狭窄的三个滩头，此时的形势对苏军来说非常绝望。斯大林命令黑海舰队把半岛上的指挥官和党政官员撤出，结果呢撤退行动又损失了一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运输舰和2艘潜艇。随着苏联守军的指挥官菲利普·彼得罗夫最后一个坐上潜艇撤离，剩下的9万多名苏军在7月4号全部投降。至此，克里米亚战役以德军获得全胜而告终。最后的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当中呢，苏军伤亡超过20万，被俘9万，仅仅撤出了25000名士兵。德军加上罗马尼亚军队一共伤亡了3万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啊，罗马尼亚军队是德国众多不靠谱的盟友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啊，在这次战役当中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希特勒听到德军获胜的消息非常高兴，亲自给曼施坦因打电话啊，称他为塞瓦斯托波尔的征服者，并且马上提升他为陆军元帅。曼施坦因的军事天才在这一场战斗当中显现的是淋漓尽致，在几乎没有装甲部队的情况之下，巧妙地使用炮兵和空军，通过几次出其不意的进攻，攻克了被认为是不破的要塞。从此呢，他就被很多人奉为德军最有才华的将领，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上一讲咱们说曼施坦因率领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取得了克里米亚战役的胜利，也就是说呢扫清了德军冲向高加索的道路。前面咱们说呢，希特勒的蓝色计划主要是想让 A 集团军群占领高加索， B 集团军群在北面掩护。但是经过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给送了20多万人头之后，是吧，希特勒同学这个时候又有点冲昏头脑了，命令负责掩护的 B 集团军群也放开手脚啊，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是吧。所以6月28号，蓝色计划开展， AB 两个集团军群如离弦之箭冲向苏联南部广袤的草原。起初进攻非常顺利，乌克兰大草原的地形啊实在是太适合装甲部队了，苏军几次仓促组建的防线都被击溃，并且呢被分割包围。7月5号，霍特将军指挥的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占领了沃罗涅日，苏军光阵亡就有37万人。7月23号，德军攻占了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门户洞开。斯大林格勒原名叫查理金啊，这个在苏俄内战的时候啊，因为斯大林保卫了这个查理金这个城市，所以呢才命名为斯大林格勒啊。当然后来这个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时候啊，把它改名叫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的位置啊，恰好就在伏尔加河一个向西突出的拐角处啊，跟西边的顿河呀相距不到40公里，是2条大河运输线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斯大林格勒就成为苏联南部最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中心，是吧？你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吧？斯大林格勒，跟苏联北方的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遥遥相对，都是用这个苏联领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跟列宁不一样的是，斯大林还活着，所以这座城市在这个希特勒眼里，简直就跟斯大林本人站在这儿一样。是吧？所以拿下斯大林格勒，是吧，就成了希特勒最大的心愿，是吧？这个 拿你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我无论如何也要占领。那至于斯大林也一样，拿我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是吧？所以希特勒这个时候就疯了。那至于之前说的什么油田呢，这就都忘到脑后去了。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本来应该担任主攻任务的 A 集团军群，蓝色行动开始后不到仨月，停止了向高加索的进攻，把很多部队调去支援 B 集团军群。本来应该担任掩护任务的 B 集团军群反而成了主角。魏克斯指挥的 B 集团军群派出了保罗斯大将指挥的第六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下辖三个装甲师、三个摩托化师和16个步兵师，这个兵力啊已经接近过去两个集团军了啊。说到这儿呢，咱得说一句，这个时候德军部队编制发生了一个很逗的变化啊，就是因为啊前一年打得太激烈，很多部队呢损失严重，但是又没有足够的人来补充啊，于是德国人就说呢，鸵鸟战术咱也会，是吧？补不上人就在单位上下功夫啊。一个步兵师本来应该有9个营，现在呢缩到7个营，一个步兵连以前是180人，现在改为80人。这么一来，一个师的人数还不到原来的一半，装甲师也一样，坦克数量通通减半啊，没关系啊，能唬人就行。即使是这样，第六集团军人数也达到了27万人，还有3000门火炮和500辆坦克，另外呢有空军600架飞机支援。这还不够，希特勒为了早日拿下斯大林格勒，还把原来属于 A 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派去支援保罗斯。而在他们的这个对面，哎，就是他的对手啊，斯大林一如既往的啊，把德军的战略主攻方向给判断错了啊。他以为今年德军还是要主攻莫斯科，直到罗斯托夫失守，才发现危险原来在南边，赶紧把之前被消灭的西南方面军重组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啊，由瓦图京中将指挥，同时呢，命令东南方面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斯大林格勒。东南方面军有19万人啊，司令呢是叶廖缅科元帅，政治局委员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啊。这个小叶和小贺呀，这两位肩上的担子啊可够重的，之前铁木辛哥的铁秃子把精锐都葬送了啊，现在用一帮新兵担子担此重任，万一有个闪失，这座以最高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丢了，斯大林那是绝不可能轻饶了我们。所以叶廖缅科跟大本营派来督战的代表朱可夫商量，决定呢避开德军坦克的锋芒，把自己的主力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布置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准备放德军入城，再通过巷战来消耗敌人。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德军里边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应该看得出来，不能按照苏联人的意愿进城跟他们巷战。可惜这个时候的德国陆军今非昔比，莫斯科战役失利之后，陆军总司令布劳西奇元帅、参谋长哈尔德大将、装甲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大将等等一大票人被希特勒解职，小西自己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放眼望去，没有人可以跟他抗争，也就没有人能够拦住他把第六集团军送入虎口了。42年7月底，德国空军开始轰炸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上的航线，切断苏军的水上通路，之后呢轰炸城市。里希特霍芬男爵指挥的第四航空军向斯大林格勒倾泻了数千吨炸弹，很快呢就把这座苏联5年计划建设成的工业城市炸成了一片废墟。苏军紧急从西伯利亚调部队增援，但是呢河上的渡轮都被击沉了，是吧？所以苏军只能乘坐驳船慢慢的被拖过河。斯大林最狠的一点啊，是禁止城市内的居民撤走啊，因为他认为呢老百姓的存在会对守军的抵抗有帮助，所有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修筑防御工事。苏联空军也前来助阵，不过这个时候苏联飞机和飞行员的水平都不行，一个月打下来损失惨重。到了8月底，第六集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斯大林格勒，苏军此时只能冒着炮火横渡伏尔加河运送补给。到了9月底，德国人完全掌握了战场制空权，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只能靠第1077防空团稍作抵抗。这个团很特别，主要由自愿参军的女兵组成，大 但是呢战斗力非常顽强，甚至用高射炮抵抗过德军的坦克。女兵都这么用了是吧，这个女生当男生用，那男生就只能当畜生用了是吧。正规军就不用说了，斯大林发布命令，所有指挥官不得擅自撤退，否则军法严办。于是苏军喊着不能后退一步的口号，在这个断壁残垣里跟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因为你不死于阵前就死于军法，死于阵前家属能分土豆，死于军阀家属就只能上西伯利亚收土豆了，对吧？所以这是关系到你是吃土豆还是种土豆的这问题。有人统计过，这个时候一名新上战场的苏军士兵平均存活时间不到24小时，上位不到3天啊。为了抵消德军的火力优势，崔可夫发明了一种叫做抱紧德国人的战术，就是让苏联部队分成小股，尽可能靠近德军，发起近距离进攻。这样一来呢，迫使德军也分成小股，各自为战。要想支援友军，就很难避免误伤。双方围绕着每一栋建筑、每一层楼房、每一间房间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人把这称为老鼠战争。啊，士兵们绝望地说，我们可笑地攻进了厨房，但仍然在和敌人争夺客厅。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制高点啊是马马耶夫冈啊，双方呢在这儿爆发了最无情的战斗，打到了9月12号，崔可夫第62集团军只剩下了可怜的20000人。这个时候新来支援的生力军禁卫第13步兵师赶到了战场。苏联军队里凡是带禁卫两个字的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功勋部队，所以这个崔可夫马上派禁卫13师夺回马马耶夫冈和旁边的火车站，结果禁卫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个任务。只不过24小时的战斗，让原本10000人的部队只活下来了320个，而德军的反扑也无比疯狂。6个小时内，火车站14次易手，第二天禁卫13步兵师就人间蒸发了。但是德军在这里的损失啊，也接近10000人。啊，在市中心一座大厦里，苏军的这个排长啊，这个巴普洛夫中士率领20几个士兵和平民聚首，他们在大厦周围呢密布了地雷，把机关枪和反坦克炮隐蔽地布置在大楼的房间里，然后把楼里的墙壁打通，这样呢好互相之间联系。结果在1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德军对大厦发动了无数波进攻，都被打退。每次进攻之后，巴甫洛夫就得带人下去清理，避免堆积如山的尸体阻碍射击。后来战役结束之后，崔可夫将军来视察，开玩笑的说呀，德军为了攻占这座大楼，阵亡的人数比攻占巴黎还要多。巴甫洛夫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这座楼呢被命名为巴甫洛夫大楼啊。经过修缮之后，至今呢仍然屹立在伏尔加格勒。3个月战斗下来，斯大林格勒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本来德国人已经把城市炸平了啊，苏联人一看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了，干脆呢在东边河对岸布置炮兵，反过来炮轰城里的德军，大家一起炸，就把城市啊炸成了7-8米高的废墟。德国坦克可是寸步难行啊，反而是苏军狙击手如鱼得水。你想啊，如果是一栋完整的大楼，咱知道打哪儿，瞄着窗户打就完了，是吧？哎，这个或者瞄着什么地下室打，这个楼被炸塌了，成了一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每一块砖瓦后边都射来仇恨的子弹，是吧？苏联这些狙击手当中啊，最有名的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上尉啊，也就是前几年电影《兵临城下》里边的主角。真实的历史上，他在斯大林格勒打死了242名德军，其中包括不少军官，而且呢还在军中开办了这个狙击手学校啊。经他训练出来的30多名狙击手被称为小野兔啊。这些小野兔呢使用这个苏联的莫辛纳干式步枪和能打穿墙壁的这个反坦克枪，在整个战役当中一共打死了超过3000名德军啊，让城里的德国人啊可以讲是步步惊心。德国人的王牌还是空军。10月中旬，德军加紧了轰炸，那甚至有整团的苏军士兵被一次轰炸消灭。俯冲轰炸机反复攻击伏尔加河上的运输船和东岸的苏军炮兵， 一度让苏联的大炮完全哑火。在空中支援之下，德军终于把苏联第62集团军分割成了两半，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边，但是苏军依然顽强抵抗。红十月钢铁厂、杰尔仁斯基拖拉机厂及巴里卡迪兵工厂都成了举世闻名的据点。在德军的进攻之下，这些工厂依然在生产坦克，很多工人自告奋勇直接驾驶刚下生产线的坦克出击，啊，那坦克连漆都不用刷，啊，开出去了，是吧？一会儿又拉回来了，为什么呢？打坏了再修，是吧？德军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再也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呢。士兵们的这个是杀红了眼啊，双方的指挥官也都是压力巨大啊。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大将左脸出现了严重的抽筋，一只眼睛基本上睁不开。苏联这边呢，崔可夫中将患上了严重的湿疹，左手被完全包扎起来，动弹不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把斯大林格勒看作是自己威望的象征，谁也不肯后退一步。不过呢，之前咱们在哈尔科夫战役的时候讲过，经过那次失败，斯大林算是真的吸取了教训，不再过多干预军事指挥，而是由朱可夫着手策划，秘密的准备搞一场绝地翻盘的大事。希特勒这边呢是正好相反，反复亲自给保罗斯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拿下斯大林格勒，是吧？你要人我给你送人，你要武器我给你送武器。结果不知不觉之中就把越来越多的德军送进了敌人的圈套里。那么朱可夫是怎么计划的？苏军的反攻是否能够成功？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啊，陷入了这个艰苦卓绝的拉锯战。这几个月的时间啊，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有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啊，描写了这个战斗的场面。如果大家想这个体会一下的话呢，我推荐下载一个德国人拍的这个电影，叫《斯大林格勒》啊，有的地方呢也翻译成这个《决战斯大林格勒》。这部电影呢，以两个德国士兵的视角，把这场战争的残酷啊，对人性的扭曲描写的是淋漓尽致。好，咱们这个说回正题啊，1942年的11月，斯大林格勒城内呢，战斗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被分割成了背靠伏尔加河的三个小块区域里，通讯联络呢，就是有一会儿没一会儿。那伏尔加河已经结了冰，但是呢不结实，不足以呢让车开过去，只能靠这个人力小心翼翼的渡河运送物资。崔可夫将军的地下指挥部也数次被攻击，形势非常危急。不过他对面的这个保罗斯大将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燃料和弹药一天比一天匮乏，脆弱的补给线还得经常应付游击队的骚扰。更可怕的是呢，这个食物短缺啊，虽然已经开始这个宰杀骡马啊，不过这个德国兵每天的口粮啊还只有正常的一半啊，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是吧？冰天雪地之中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随时准备战斗啊，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就是德国人他又没有做好冬季作战的准备，那又没有想到这战争会拖到冬天啊，结果这冬天的装备又没给准备啊。包罗斯这个时候就警告希特勒啊，说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有这个崩溃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呢不为所动，跟没听见一样啊。所以包罗斯和希特勒呀，这两位这个时候其实他俩就是专门的是，他俩已经根本就是图样图森破，是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占领斯大林格勒，而是能不能从斯大林格勒全身而退了。苏联这边呢，早就秘密酝酿一个大计划，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这就是天王星行动。这次这个计划的这个主要制定者，那是当时呢被称为苏军总参谋部三巨头的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那他们敏锐的发现啊，此时德国精锐部队全部被牢牢的钉死在了斯大林格勒。在后方呢，掩护补给线的是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这些仆从国的军队。那本来这些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比德军就是天差地别，而且数量也严重不足。 很多地方一个排就得负责2公里长的防线啊，这么薄弱的侧翼一旦被切断，前方的德军就是瓮中之鳖。这个德国陆军前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就经常劝希特勒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结果呢，把希特勒烦得不行，于是干脆把他这个解职了，是吧？接替这个哈尔德的蔡特勒将军是个比较年轻的参谋官，很擅长规划部队的后勤补给啊。不能不说呢，这个希特勒很擅长通过提拔新人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啊，因为这个年轻人新提拔上来，肯定对他感恩不尽，也就不会跟他这个唱反调，是吧？所以蔡特勒刚上任的时候呢，就这样，那就这样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啊，什么都是老大您说了算啊。可是呢，他毕竟是个这个军事素养深厚的职业军人，马上就发现前方的这个情况啊不妙，是吧？就开始跟希特勒争执起来。与此同时，是吧？前线的罗马尼亚军队也发现了苏军频繁调动啊，要求立刻增援。结果呢，增援没到位，苏联人的行动就开始了。为了这次行动，斯大林可以说是把值钱的家底儿啊都搞来了。进攻的主力是瓦图京指挥的新编的西南方面军和罗克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啊，再加上一直坚守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另外有一点呢，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苏联人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计划，而且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连那边死守的崔可夫都是在行动的前一天才接到了通知啊。这两个方面军啊，也就是两支生力军的司令瓦图京和罗克索夫斯基都不到50岁啊，是从这个斯大林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优秀年轻将领啊，尤其是罗克索夫斯基，是吧？大清洗的时候被判死刑，都被拉上刑场准备枪决了，是吧？结果这个幸亏老上司铁木辛哥，是吧，伸出援手啊，刀下留人，是吧？所以他旁边俩人都挨了子弹，就打他的是个空包弹，是吧？哎，就是吓唬吓唬你啊。结果就是可以看出这个大清洗啊对苏军伤害有多大。更逗的是，这个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啊，罗克索夫斯基领兵上前线啊，当时这个管教是跟他这么说的：犯人啊，你先去领兵打仗，是吧？关于你的死刑问题以后再说，是吧？等到罗克索夫斯基晋升为元帅的时候，他这死刑判决都没有撤销啊。好啊，到了11月19号，苏军的进攻首先从西南方面军开始啊，瓦图京集中了3个足额的集团军，一共8个坦克师、18个步兵师，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方向发起了猛烈突击。这个时机选择的是恰到好处，因为几次霜冻啊，把地面冻得瓷瓷实实的，非常利于坦克机动。驻守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只有步兵部队啊，没法反坦克，瞬间就被击溃。第二天，罗克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从北啊，叶廖棉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南同时开始进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也瞬间被击溃。到了11月22号，三支苏军在卡拉奇会师，3天前还准备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啊，就这样一脸懵逼的被装进了大口袋。天王星行动堪称是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大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还有一些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军队，一共265,000人被包围。苏军行动非常迅猛，包围圈刚一合拢，就在口袋的内外两侧立刻建立了双面防线，既防止里面德军突围，又可以防止外面的救援啊，等着锅里的饺子煮熟了就可以开饭了。这个时候，希特勒正在自己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啊，这个地方也叫鹰巢啊，修在一座这个非常险峻的山岭啊，可以俯瞰国王湖，特别漂亮啊，基本上在德国跟奥地利交界了啊。今天是一处旅游景点，大家有机会呢，哎，可以去参观参观。眼看煮熟的斯大林格勒没吃到嘴啊，20,000德军反而要报销啊，这个希特勒就慌了啊，赶紧开会讨论对策。蔡特勒这些人就建议让包围圈里的部队啊突围，是吧？不过这正应了咱中国人那句老话，说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 空军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在旁边，那300磅的大胖子。那戈林之前啊，不列颠空战失败之后就逐渐失宠了，很少这个关心战事，是吧？专心沉迷于这个纸醉金迷的生活，1000套衣服是吧？每天换3身能换1年是吧？玩宝石，玩名画，你干这就完了啊！结果他还不甘寂寞。这时候戈林一看，那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就跟希特勒说：“那说甭怕，那元首不用突围，我的空军能给他们运送补给。”那希特勒打心眼里也不想放弃斯大林格勒，那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想放弃，对吧？德国的军靴踩到哪儿，哪儿就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的国旗在哪儿升起来就不能降下来，是吧？一听戈林这话，这个暗合心意，那于是这个振心甚慰，不顾所有人反对，命令包鲁斯统一指挥包围圈内的所有德军，坚守待援，绝不许突围，是吧？那位同学就说了，那说希特勒和戈林哪来这么大信心呢？啊，其实啊，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个成功案例，啊，半年多前啊，列宁格勒附近的德米扬斯克，德军6个师9万人被包围，当时就是通过空军每天送去将近300吨的物资，是吧？最终苏军损失惨重，也没能吃掉这支部队。打那儿以后，希特勒动不动就把这次行动搬出来啊，说明呢靠空运坚守阵地是完全可行的。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是之前的3倍多，而且呢空运航线也长了很多。更要命的时候，此时苏联空军今非昔比，虽然还打不过德国战斗机，但是拦截一下又大又慢的运输机，就那个捷U 52，那就是荣阿姨外号的啊，还是绰绰有余的。果然是吧？一听说这个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是吧？第四航空队司令李希特霍芬先不干了。那说我撑死了，每天能往包围圈里送100吨物资，那而包鲁斯至少需要800吨，那但是希特勒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说这是命令，这个你没有困难你要干，你有困难你解决困难你也得干啊！蛮干的结果很简单，是吧？空运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场灾难，平均每天只有85吨物资送到包围圈里的德军手中。最成功的一天也只有289吨，跟800吨的目标啊天差地别啊！而且这个补给也不能光看吨数，你得有用才行，是吧？你仓促组织起来的物资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很多都是可笑的，比如什么给运 Vodka 啊，运夏季军服，你说你这是帮忙还是添乱呢？是吧？飞机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倒是挺有用的，可以撤走技术专家和伤病号啊！这段时间呢，一共撤出去4万多人。到后来，运输机这个飞行员发现，是吧？这个地上的德国兵实在是太疲惫、太饥饿了，都没劲儿从飞机上往下搬东西了。蔡茨勒听了这件事儿之后，特别伤心啊，开始限制自己每天吃的东西。我要跟前线士兵吃的一样啊！几个礼拜过去，他就变得面黄肌瘦，他还不用打仗呢。是吧？而且为了这个运输补给，德国空军损失了495架运输机，占了所有运输机的一半。啊，第四航空队因为这件事儿差点都被解散啊，所以这次是这个希特勒算是被戈林呐忽悠惨了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啊都没再听过这个戈林的意见。这个时候就有人劝包鲁斯啊，说哪怕违抗老大的命令，咱也得赶紧突围，趁着咱们还能走得动，逃出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被这个包鲁斯大将拒绝了，因为这个时候包鲁斯心存一个希望啊，这就是曼施坦因元帅啊。眼看形势危急，希特勒就把曼施坦因调了过来啊，指挥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是吧？准备呢救包鲁斯于水火之中。顿河集团军群听着这名字挺唬人，但其实只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核心力量就4个装甲师、4个步兵师和3个空军野战师。所谓空军野战师啊，就是戈林把这个空军的地面部队临时武装起来啊，这个战斗力非常一般。而这个时候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外边的苏军已经有11个集团军，人数超过了100万，就等着你啊来解围呢。12月12号， 顿河集团军群发动了代号冬季风暴的行动，曼施坦因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力量对比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是走出了一招妙棋。为了出敌不意，曼施坦因让手下最精锐的第57装甲军打头阵，不用炮火准备，瞄准苏军防线的薄弱处突然出击，用虎式坦克组成的重坦克营开路，强行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呢，不顾暴露的侧翼强行穿插到苏军后方。一天时间，德国坦克就突破了苏联第51集团军的防线，一度逼近集团军指挥部。包围圈内的德军呢，高兴的是奔走相告，大喊曼施坦因来救我们了啊！这个时候的气温已经降到了-45°，很多士兵一天吃不到一片面包。最重要的事儿不是战斗，而是生存。曼施坦因成了大家绝望中的唯一的一点希望。不过朱可夫一点都没慌，是吧？而且呢，他玩了一招绝的啊！一边用一个集团军拦截曼施坦因，同时呢调来两个集团军向德军解围部队的侧翼发动前行攻势，矛头直指负责掩护的意大利军队。元首的意大利盟友再次体现出了强大的打败仗能力，曼施坦因没救出包卢斯来，自己呢反而面临着要被一锅端的窘境。那曼施坦因能不能创造奇迹，包卢斯的命运又最终如何呢？我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咱们说德国元帅曼施坦因率领顿河集团军群呢去救援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结果他刚刚突破了苏军防线，掩护自己侧翼的意大利部队啊就被击溃了，是吧？这时候曼施坦因是下定了狠心呢，咱这回豁出去了，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20多万袍泽给救出来啊！所以他命令步兵部队死守侧翼，前面的第57装甲军不顾一切继续往前冲，同时要求这个希特勒下令鲍卢斯向外突围跟自己会合。这样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希特勒居然还心心念念斯大林格勒不许鲍卢斯突围，说咱现在要是突围，明年可就得重新再来一遍，所以绝不能突围啊！这下曼施坦因可就受不了了，是吧？你这不是让我们这么多人全都玩完在这儿了啊？所以顾不了那么多了，让自己的这个情报处长埃希曼少校冒着炮火飞进包围圈，亲自跟保卢斯讲情况如何危急啊！你一分钟都不能犹豫，赶紧突围。结果一天的会开下来，埃希曼少校口干舌燥，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是吧？保卢斯依然犹豫不决。最后呢，还是第六集团军参谋长施密德少将的意见占了上风，是吧？说以我们现在这个饥寒交迫的情况啊，只能原地固守待援，突围无异于送死。这么一来，冥冥之中，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就被注定了。12月19号曼施坦因的先头部队突击到了离包围圈只有30公里的地方，甚至能够看到这个斯大林格勒城内的火光了，而且这些坦克后面跟着长长的卡车队，是吧？有3000吨的物资就等着接应保卢斯，一旦接上头，吃了喝的全部管够。这个时候保卢斯的部队已经没有燃料，马匹也都杀了吃了，想突围只能靠两条腿啊！虽然困难，但这其实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但是最终是吧，保卢斯没有得到元首的同意，所以12月26号曼施坦因奇迹般的坚守了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不得不撤退了啊！阎王叫你三更死，我也留不到你五更，是吧？留不到你五更天了，没办法了啊！我撤吧，啊！再不撤就要一块包饺子了。两天之后，顿河集团军群退回到了出发位置，轰轰烈烈的冬季风暴行动以失败告终。冬季风暴虽然失败啊，但是曼施坦因呢准备调兵遣将，第二次去营救保罗斯。不过这个时候双方力量对比啊，已经不允许德国的这种奢望了。苏军刚打退曼施坦因的救兵，马上就开始了土星行动，向黑海边的罗斯托夫发动了进攻，想再布一个更大的口袋，切断已经冲入高加索山脉的 A 集团军群的后路。 这个行动要是成功的话呀，兵力占苏德战场上三分之一的整个南方集团军群就要全军覆没了啊！所以曼施坦因就没有办法再顾及斯大林格勒，赶紧回师救援，先稳定战线要紧。苏军的进攻矛头再次指向了意大利军队，不过这回呢，两个意大利师的部队打出了难得的顽强表现，面对九倍于己的苏军进攻，生生坚持了三天，给曼施坦因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希特勒也没敢再固执啊 ,A 集团军群快马加鞭撒丫子撤了回来，好不容易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南方战线好不容易稳住了啊，可是呢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的德军算是彻底断了念想。这个时候距离他们最近的友军也在250公里开外，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1月8号苏联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向保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投降，结果呢被保罗斯断绝。两天之后苏军用七个集团军的兵力发起进攻，德军脆弱的防线迅速崩溃。几天之后包围圈内的三个机场先后失陷，再也没有补给能够运进来，也没有人能够飞出去。德国兵被告知苏联人非常残暴，会处死所有的战俘，所以都是拼死抵抗。保罗斯命令部队按照之前苏联人的样子，在工厂区和市区残垣断壁之中建立防御工事，血腥的巷战再次在斯大林格勒展开，只不过这次是德军一步一步被逼向伏尔加河岸边。1月24号苏军派出一名特使给保罗斯呢提出了优厚的条件，说如果你们在24小时之内投降，是吧，我们就保证所有战俘的安全，伤病员都能得到医治，而且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还负责把你们遣返回国。保罗斯请示希特勒，说现在我们继续抵抗没有任何意义了，请允许我们便宜从事，那就是要投降啊！但是呢依然被希特勒严词拒绝，是吧，说这个第六集团军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人一枪一弹。保罗斯呢就没有接受这个苏军的要求。1943年1月30号是希特勒上台当总理十周年纪念日啊，保罗斯被火线晋升为陆军元帅，这个意思呢非常明显，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元帅被俘虏，这是摆明了告诉保罗斯啊，你要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此时心灰意冷的保罗斯终于敢于违抗元首的命令啊，他跟部下说，现在我既然是德国元帅了，就不打算为那个奥地利下士自杀了啊。于是呢第二天保罗斯元帅走出了设在百货商场里的司令部，率领残余的大概这个91000人啊向苏军投降。但是当这个苏军进入保罗斯的这个司令部的时候啊，这个苏联的军官呢看了一眼这个保罗斯的肩章啊，说大将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德军的这个大将肩章上是三颗星嘛，是吧，上将俩，中将一个，少将没有，元帅肩章是一对相交叉的权杖，是吧。保罗斯马上纠正说，我现在已经是陆军元帅了，只不过我没来得及换肩章啊，希特勒光给我晋升了啊，没给我空头肩章来啊，所以我现在哎，你应该叫我元帅。那苏联人当然喜出望外了，这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是吧这个军衔最高的战俘啊。保罗斯率领这些人投降了，还有11000多德国兵啊至死不愿投降，是吧，因为他们觉得阵亡是比进苏联劳改营更好的结局，于是呢躲在废墟里继续抵抗，一个月之后被完全消灭。至此经过5个月的激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以苏联获得艰苦卓绝的胜利而告终啊！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双方前前后后投入354万兵力，轴心国一方损失84万人，其中呢德国阵亡20万，受伤50万，被俘11万，最后在包围圈内投降的91000人，在行军到战俘营的路上就死了7万多。后来他们历经疾病、严寒、虐待，最终只有大约5000人是吧，活到了战后。 苏联人惊讶地发现这一次居然俘虏了一位元帅和22名将军，是吧？其实德国每个高级将领都配备了一瓶毒药，但是没有一个人用，啊，直到后来720事件才有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将军用这个毒药自杀，那非常这个讽刺，是吧？苏联组建了一个自由德国委员会，好多对希特勒失望透顶的军官都加入了，那尤其是这个保罗斯元帅带头签署了反希特勒宣言。再后来呢，一直不断对德国人进行这个宣传，那劝大家不要再为希特勒战斗，啊，气得希特勒时不时的愤怒的咆哮，那说这个保罗斯本来可以摆脱所有的痛苦，并且得到不朽的荣誉啊，但他居然宁愿到莫斯科去。那战后，保罗斯在1952年回到了东德，是吧？1957年呢去世。还有一位投降的库尔茨巴赫上将，他不但帮着苏联人宣传，还提出呢组建一支由德军战俘组成的军队，帮苏联人打仗啊。但是呢，他没被同意啊。这个真是跟这个苏联的那位弗拉索夫将军呢遥相呼应啊。倒是之前反对突围，最终酿成大错的集团军参谋长施米德少将，坚决拒绝跟苏联人合作，结果呢被关在劳改营长达25年之久。除了这么多人力损失之外，德军还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1500辆坦克、6000门大炮、900多架飞机。战役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德国国内媒体被禁止报道任何失败消息，直到1月31号保罗斯投降，实在是纸里包不住火了，德国国家电台才在播放了郁闷版的贝多芬第七交响乐之后宣布战役失败的消息。这也是纳粹德国政府首次承认自己打了败仗。1943年2月18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发表著名的体育馆讲话，承认德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号召德国人民进行总体战，动员全部力量战斗到底。苏联这边这个虽然获胜，但是损失一点都不小，那苏军总共伤亡113万人，其中光阵亡就478000，另外呢还有75万平民伤亡。在这个残酷的战斗当中，苏联人使用督战部队强迫士兵和很多平民参加战斗，很多时候啊这些人连武器都没有，那完全就是充当肉盾。整场战役督战队大约处决了13000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另外呢，苏联还损失了4000多辆坦克、15000门火炮和10000多架飞机。虽然损失比德国人大，但是之后很快啊，就靠雄厚的国力和美英的援助补上了啊，尤其是这个人力，是吧？这个苏联更是不缺。所以后来有记者呢就问崔可夫，第62集团军为什么能够守住斯大林格勒？崔可夫说，是吧？敌人只能踏着我们的尸体前进，而苏军是杀不完的。那不过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就惨到家了，作为主战场，几个月的仗打下来，是吧？以城里啊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格勒被授予苏联英雄城市的称号。后来人们在当年争夺最激烈的马马耶夫冈建起了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雕像，雕像下方呢是战争纪念馆啊，里边保存了很多当时的这个资料、武器，还有不少战斗的痕迹，非常震撼啊！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去这个伏尔加格勒啊，可以去这儿感受一下这场战役的残酷。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苏德战场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呢，德军手握战略主动权，可以自由地选择进攻的目标，苏军呢只能靠人数优势勉强招架。在斯大林格勒，本来第六集团军完全可以绕过城市，通过机动作战牵制苏军，保障 A 集团军群占领高加索。但是，是吧？希特勒为了一个斯大林格勒的虚名，把这支经验丰富的部队投入到城市巷战里，可以说没有意义，白白牺牲掉了。而苏军将领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磨练，逐渐找到了克敌制胜的要诀，作战思路非常清晰，是吧？诱敌深入进行消耗战，然后伺机对德军后方发起前行攻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通过围点打援取得巨大胜利，而且也为以后的大兵团机动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斯大林格勒之后，苏军步步进逼，开始了反击，而希特勒那肯定是不能坐以待毙的，也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战略主动权。那苏军得胜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德军又有什么打算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是吧？苏德战场呢从此转折。不过这个时候的时间呢是1943年的2月，离德国人最终投降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这饭呢还得一口一口的吃，仗呢得一天一天的打。苏联打赢了斯大林格勒一场硬仗，全体上下士气空前高涨。斯大林同志呢给前线这些功臣们封起官来，一点都不吝啬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元帅，罗克索夫斯基和崔可夫晋升上将，其他大小军官也是一片封赏，各种勋章啊、英雄称号啊满天飞啊！也难怪啊，这可是战争开始以来歼灭德军最多的一次，而且呢还是以最高领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打的，能不让人高兴吗？这个时候北方战线形势也有好转，苏军用两个方面军发起攻势，成功的打通了一条十几公里宽的走廊，可以给被围的这个列宁格勒源源不断的送去补给。这座老城虽然还没有被解围，但是呢比较稳了。斯大林同志一高兴，一颗异动的心就又有点按捺不住了啊！之前反攻啊都是靠铁木辛哥这种只会讲政治的老帮菜，所以失败了。现在这么多从战火洗礼中出来的新人，是不是可以再往前进一步了呢？啊！于是斯大林命令发动星球行动啊！各路苏军携战胜之余威啊，非常顺利的收复了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三座重镇。德国人撤退的时候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这个腐败啊！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记载说，当时德军落荒而逃，物资弹药都留给了苏军，但是没有忘记把抢来的地毯和油画装上汽车带走。哈尔科夫一失守，希特勒坐不住了啊，马上飞到曼施坦因的指挥部，命令小曼立刻反击。曼施坦因心里正憋着一肚子气呀，是吧？之前你不让保罗斯突围，断送了第六集团军，是吧？还差点把我搭上，现在还好意思来指手画脚啊？但是没辙，是吧？谁让人家是元首兼陆军总司令呢？啊，你还得跟他解释，是吧？元首，您看，是吧？此时苏联人孤军深入，占了哈尔科夫一座孤城，这个形势有没有点眼熟啊？是吧？像不像去年保罗斯占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显然不是愣头青似的去夺城，是吧？而是从侧翼切断苏军后路，之后哈尔科夫不就唾手可得了吗？顺便咱还给第六集团军报了仇。就这样呢，这个曼施坦因跟希特勒活活辩论了三天，终于奇迹般的说服了希特勒，同意他实行自己的反击作战。不过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这个曼施坦因呢面临的困难真不少啊！首先是兵力上，此时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啊，苏联战场上大约有220万人，听起来不少，可是分到了北中南三条战线就大大的不足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苏军这边别看之前动不动几十万几十万人损失，可是一年多的仗打下来，居然发展到夸张的610万人，光在哈尔科夫方向就有5万人。曼施坦因看着手底下南方集团军群这点残兵败将，是吧？没有援兵是万万不行的。好在这个希特勒这次很大方，大手一挥，拨给曼施坦因4个装甲军的生力军，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军。说到党卫军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希特勒创造的纳粹党的私家武装力量。但是武装党卫军是个什么概念呢？啊，这个党卫军呢、啊，最早啊，其实就是给纳粹党看家护院的啊，这么一支这个私人力量啊，私人力量是吧？那么随着这个纳粹党掌权之后啊，这党卫军的头子呢就是希姆莱啊，这个党卫军更多的像是政治警察。啊，比如什么集中营的看守啊，是吧？什么这个反间谍啊，就更多的像是干这个的，维稳的，是吧？那么战争爆发之后，希姆莱他这个不甘寂寞，对吧？希姆莱是党卫队全国领袖，他这个衔儿要按照军衔衡量，就应该是元帅了。那、啊、他不甘寂寞，是吧？看这个陆海空三军在战场上，是吧？众儿郎齐奋勇，冲锋陷阵，是吧？这个，他觉得自己没有。 没有表现啊，这党卫军会被人看清啊，党卫军只能跟在正规部队后边，什么屠杀犹太人、杀苏联政委，只能干这种事儿。因此，他就组织了武装党卫军。武装党卫军除了这个军衔跟正规军不一样，那所有的编制什么的跟正规军完全都一样。武装党卫军极盛的时候有39个师。是吧，而且好多都是外国人组成的，那比如说有这个荷兰人呐、法国人呐、斯堪的纳维亚人呐，是吧，甚至还有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啊组成的，一共发展到了39个师啊，这里边呢最精锐的武装党卫军就是三个装甲师，是吧，也就是这次划给曼施坦因指挥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的三个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帝国装甲师和这个骷髅装甲师啊，所以这个党卫军呢，他每个师都有这么一个名字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他们优先得到德国最先进的装备啊，武装党卫军的这个军衔呢，也都跟这个德国的陆海空军的这个军衔就做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划分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啊，就相当于上将等等等等，是吧？这是。特别这个著名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那你听名字就知道，这是脱胎于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啊，最早成立的一个武装党卫军部队。它最早只是这个团级部队，骑队就是团级嘛啊。后来发展到了这个装甲师，这个部队完全由所谓的标准日耳曼人组成，金发碧眼啊，兵力呢超过20000。坦克150辆，其中呢包括这个少量的虎式重型坦克啊，师长是绰号老爹的迪特利希，是吧，配备的武器和训练水平都是最好的啊，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德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跟苏军这个比人数是不可能了啊，所以曼施坦因只能依靠这些精锐部队在局部形成优势。好在这个苏军呢、反攻几个月下来，很多部队也是损耗严重，很多师只有3000-4000人甚至更少，而且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可以说上次德军犯的错误在苏联人这儿又照搬了一遍。43年2月19号曼施坦因发动了进攻，三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沿着精心挑选的路线直插苏军薄弱之处。三天之后，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就由北向南深入到了苏联第六集团军的侧翼，帝国师和骷髅师则由南向北切断了苏军的补给线。苏军这边西南四方面军司令瓦图京之前收到了很多德军调动的情报，但是呢他认为呢这个是德国人准备挠鸭子准备撤退，完全没有想到曼施坦因给他来了这么一手。防线被突破之后，瓦图京赶紧组织了好几次反击，不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其中最大的一次呢，是他动用了一个坦克集团军冲击德军的侧翼，结果呢进攻刚一开始，德国空军出动俯冲轰炸机一通狂轰滥炸，好不容易出了门，迎面正遇到这个党卫军骷髅装甲师，立刻被击溃，不但反击未成，自己呢被包围了起来。到了这个打到这个3月10号，20多天战斗下来，曼施坦因包围了哈尔科夫，落入包围圈的苏军有三个集团军，超过20万人。不过呢，这个德军呢、兵力太少，所以好多苏军呢从缝隙当中跑了出去。曼施坦因本来计划哈尔科夫围而不打啊，这个休整一下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结果呢，坏事坏在武装党卫军装甲军司令豪塞尔上将身上啊，他是武装党卫军的上将啊，也是党卫队的地区副总队长。豪塞尔这个人算是党卫军中的元老了啊，党卫军成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主干将啊，后来打苏联的时候负伤啊，丢了一只眼睛，康复之后出来指挥部队，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立功心切。豪塞尔居然拒绝执行曼施坦因的命令，派手下的党卫军装甲师正面进攻哈尔科夫城啊！曼施坦因在回忆录里写道啊，是吧？说他几次对豪塞尔下令都不管用啊，所以他认为呢，一定是元首在背后指使的。3月11号，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从北面，帝国装甲师从南面，两路啊进攻哈尔科夫。装甲部队在平原上风驰电掣，威武得很，到了城里啊，那就跟瞎猫进耗子窝一样，有劲儿没处使，是吧？你想你在 大平原上一望无际，坦克隆隆的开过来啊，士兵就挖了个战壕防备这坦克，对吧？看见这钢铁怪兽冲向自己，他怎么也得害怕。进了城，全是这个街道，是吧？你都不知道这街道通往哪儿啊？你想去怀柔啊？七绕八绕，最后到了西单了。你这管什么用啊？这玩意儿是吧？特别是吧？下水道里边藏了个小孩啊，拎个炸药包跟那儿藏着，是吧？坦克一过，是吧？炸药包扔过去，是吧？然后坦克炸了，小孩顺下水道跑了。是吧？你坦克炮能打到几楼啊？三楼、四楼啊？是吧？人家这个在五楼往下扔炸弹，那你坦克炮打不着人家。那所以城内的苏军抵抗非常顽强，双方再次展开了艰苦的巷战。第二天，苏军在德军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个哈尔科夫市中心广场。那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广场重新命名为警卫骑队广场啊！你看这党卫军办事就是不一样啊，处处政治挂帅。四天之后，哈尔科夫城中战斗平息啊，包围圈内的苏军投降。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到此结束。这次战役的时间呢，夹在之前的斯大林格勒和之后的库尔斯克两场大战之间，所以被很多人忽视了。其实这个战役啊，意义非常大啊！咱们照例呢，先看战果。一个月的战斗打完，苏军损失24万人，坦克、自行火炮1300多辆，火炮5000多门，飞机400多架。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和格里科夫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一共有6个集团军被打残啊！按说责任最大的呢是瓦图京，他孤军深入，酿成了悲剧，是吧？但要不说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江湖嘛，是吧？这个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发挥苏军总参谋部的老传统，是吧？包庇了这个瓦图京，但是得找人背锅呀，是吧？这个于是责任就推到了这个格里科夫将军身上啊。可怜的格里科夫呢，就成了背锅侠啊，被调到后方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虚职啊，主管干部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也再没有回到前线指挥部队。德军这边啊，虽然获胜，但是损失也不小。光强攻哈尔科夫市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军就损失了 40% 的兵力。不过呢，总算让之前摇摇欲坠的南线战局终于稳定了下来啊。这场战役再次展现了曼施坦因元帅高超的指挥艺术，充分发挥德军精锐部队的优势，避开敌人锋芒，从薄弱的侧翼切断敌军，再进行快速的分割包围。只不过后来强攻哈尔科夫市区，造成装甲部队严重受损啊，才使得呢他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打算落了空啊。通过这个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两场战役，其实咱们可以看出来，在二战苏德战场上，通过坦克部队进行大范围穿插是最有效的，而防守的一方也不能硬碰硬，而是应该发挥部队的机动性进行弹性防御，那找准机会进行反击，绝不能图一城一地之得失。只可惜啊，希特勒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一点，抱着他在一战战场上当下士的经验不放啊。曼施坦因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了希特勒，不过之后他可再也没成功过。哈尔科夫是被德军抢回来了，不过他北面的库尔斯克还在苏联人手里，成了插进德军防线的一个突出部，也成了希特勒的眼中钉、肉中刺儿。德军经过哈尔科夫的战斗，也稍稍恢复了元气，下一步就想尽办法拔掉这个突出部，夺回战略主动权了。那么下一场大战何时开始呢？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咱们说到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那苏军携斯大林格勒得胜之势大反攻，结果呢一不留神中了曼施坦因元帅诱敌之计，两个方面军被击溃，双方呢就都暂时停了下来。这个时候双方的南方战线上呢，就以库尔斯克为中心啊，形成了一个大约100公里宽的突出部。这个突出部里边呢驻守着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库尔斯克北边的奥廖尔和南面的哈尔科夫在德国人手里，所以曼施坦因呢就琢磨着从南北两线同时进攻啊，把这个突出部呢拦腰截断，消灭里面的苏军，同时能拉直战线啊，一举两得，岂不妙哉？ 要实现这个目标，曼施坦因光靠自己的南方集团军群不行啊，需要呢在突出部北边拉着中央集团军群跟自个儿一块儿搞才行，是吧？不过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和陆军总参谋长蔡斯勒大将立刻表示完全同意曼施坦因的计划啊。但是谁不同意呢？有人强烈反对啊。克鲁格手下第九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上将和刚刚上任不久的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啊。莫德尔的理由啊很简单，库尔斯克这个突出部太显眼。小孩都知道德国人要打这儿，那这次进攻毫无突然性可言，只能是玩命死磕啊！这对人数本来就是劣势的德军来讲万万不可。古德里安莫斯科战役之后被撤职啊，这个时候呢被希特勒任命为装甲兵总监，负责坦克的生产和装甲兵的训练工作，是吧？古德里安反对进攻库尔斯克的理由啊就更有理有据，他说我上任几个月辛勤工作下来，好不容易把每个月的坦克产量从600辆提高了一倍，而且新式的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刚刚开始生产，部队还没有完成整编训练，这时候要打这么一场大仗，这不是要把我这点心肝宝贝儿都扔进去吗？两拨人争来争去啊，最终呢还是得元首拿主意啊。希特勒是左思右想，最后呢同意了曼施坦因的计划，决定用克鲁格的中央集团军群和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南北夹击库尔斯克。这次行动呢起了个代号叫堡垒。按照曼施坦因的想法啊，德军在哈尔科夫取胜之后应该休整一个半月，所以定在5月4号发动堡垒行动。但是去年冬天的大战呢实在是太惨烈，那德军再准备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实在是费劲，加上这一年苏联春天的雨季持续时间特别长，结果这个堡垒行动时间是一拖再拖啊。俗话说得好啊，是吧，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五月份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莫德尔就带来了一大堆侦察机拍的照片啊，说你们看，是吧，苏联人在咱们准备进攻的路线上建了三道防线，修了大量工事，就等着咱们进攻呢，是吧？希特勒听了之后也非常犹豫，那就对古德里安说，是吧，说自从我决定这次进攻以后我心情就一直不好，那但是曼施坦因、克鲁格和蔡斯勒仍然非常坚持，那所以最终堡垒行动的时间呢定到了7月5号。这个时间呢说实在的实在是太晚了，晚到连曼施坦因都觉得苏联人肯定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干了。那为什么这个希特勒要定在这个点呢？他是想等着两个装备了豹式坦克的装甲师到位再进攻。而在曼施坦因看来，是吧，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新式武器上，远远不如出其不意趁早进攻。德国人这边磨磨唧唧准备行动，苏联人这边啊也没闲着啊。刚才咱们讲了，现在就小屁孩都知道库尔斯克这地界太重要了，德军一定会进攻这里，是吧？但是我们怎么应对，是吧？这事儿上大家看法都不一样了。瓦图京上将说，咱得先发制人，用进攻来打乱德军的进攻。斯大林马上表示同意啊！你看斯大林真不愧是希特勒的好基友啊，想问题方式总是那么像。啊，不过其他将领像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这些人都反对，说咱们应该先防御，用坚固的防线消耗掉德国人的坦克，然后再反攻。最终斯大林终于被说服了，于是呢苏军开始大力准备，在库尔斯克周围精心构筑了三道防线，那就是莫德尔照片上显示的那些。这几道防线可以说是专门为了对付德国坦克准备的。那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宽，整个纵深超过了150公里，坦克部队不可能轻松突破然后往后方穿插。防御体系也非常牛逼，大量的战壕啊、铁丝网啊、地雷区啊、反坦克壕沟和火力点互相配合、互相掩护。德军越晚进攻，这边的工事修的就越完善，而且呢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啊玩了命的给部队补充实力。小小的库尔斯克突出部硬是塞进了三个方面军190多万人。朱可夫判断德军进攻的主力是北翼，所以给防守北面的中央方面军配备的力量最强啊。 71万人1万多门大炮1700多辆坦克由罗克索夫斯基指挥，朱可夫本人亲自坐镇督战。防守南面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呢实力稍弱啊，也达到了62万人8700门大炮1700多辆坦克，司令是瓦图京上将。在他俩背后是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57万人作为预备队，如果前方吃紧就能冲上去堵漏啊，或者呢作为生力军发动反攻。整个4月到7月苏军都是严阵以待静候德军的进攻，将军和士兵们啊摩拳擦掌准备打仗啊，这个政客们啊也没闲着啊。就在6月份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进行了秘密会面啊，当时的地点呢选在了还被德国占领的基洛夫格勒啊，期间俩人谈了什么啊至今不为人知，我们只是通过一些二手资料知道里宾特洛普代表希特勒提出了和平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以第聂伯河为新的苏德国界，而莫洛托夫坚决要求恢复1939年以前的苏联国界，说这是底线啊。结果双方呢价码没谈拢，只好散会回去继续准备打仗啊。不管他们谈没谈拢啊，我们看为什么希特勒和斯大林会在这个时候都有意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至少说明两年仗打下来双方真的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几次拉锯下来都发现不能靠军事实力取胜，是吧？对战争前景都非常迷茫，领袖都如此啊，那下边的将军和兵就更忙了啊。有一个这个苏联军官在回忆录里写，是吧？每天无休无止的挖掘战壕的时候，真希望德国佬赶紧进攻，用一颗子弹结束这痛苦的等待。平静一直持续到7月4号啊，这天夜里，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部苏军抓了一个德国俘虏，经过审讯。得知啊，德军将在第二天发动进攻。7月5号凌晨，突出部北部又抓了一个俘虏，那德军即将进攻的消息呢，就这样被坐实了。面对这个情况，苏联人又玩了一招绝的。啊，一般打仗都是进攻的一方先进行炮火准备嘛。啊，我给你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凌晨两点，南北两线的苏军开始炮轰德军阵地。毫无防备的德国兵大半夜从掩体里爬出来，刚准备出发进攻，一阵炮火铺天盖地的到了啊，把大家都给打懵了。哎，不是应该我们进攻吗？怎么先来了一顿炮弹呢？是吧？这么一来，所有人都知道这进攻计划呀肯定是苏联人一清二楚了，奇袭没戏了，等待他们的一定是一场恶战。清晨六点半，德军从南北两线开始了进攻，两边德军兵力大致相等，总共有18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还有不少步兵师。这些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德军的全部家底了。北边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比原计划推迟了俩半钟头开始了进攻，打头阵的就是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莫德尔知道奇袭不成，所以用仨步兵师先在侧翼佯攻，再让四个主力装甲师和三个步兵师进攻。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德军艰难突破了苏军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了不到10公里。南边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也是刚出战壕就挨了一顿炮，比计划晚了仨小时进攻。德军把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编成重装甲营在前面开路，结果一出发就陷入了苏联人布下的重重地雷阵，先后36辆坦克被炸得动弹不得。勉强通过了地雷阵之后，德军坦克终于发挥了威力，接连突破苏军两道防线，德国空军也倾巢出动，完全压制住了苏联空军。对面的瓦图京本来非常乐观啊，想着是一天就能挡住德军进攻，第二天就可以发动反攻了。结果曼施坦因攻势太猛，把方面军预备队调来还是拦不住，只好请求后面的草原方面军来支援。瓦图京本来计划集中兵力给曼施坦因的侧翼来一记重击，可是无奈苏军的协调性啊太次，最后就变成一波一波的小规模进攻，没什么效果，只是推延了这个德军的进攻。几天的仗打下来，北线的中央集团军群先盯不住了， 7月7号罗科索夫斯基发动反击，莫德勒尔也投入了预备队，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德军虽然大量击毁苏军坦克，几次冲到苏军的二道防线前，但是都没能突破。9号克鲁格和莫德尔开了个碰头会，俩人一商量都认为啊，苏军防御太强，想突破是没戏了，现在应该把目标改为牵制苏军，不让他们腾出手来支援南线。于是整个战役的胜负就取决于南线的曼施坦因了。可是曼施坦因这边日子也不好过，德军的进攻速度大大低于预期，他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上将把攻击重点转向右翼，占领一个叫普罗霍洛夫卡的小村庄。这个地方本来按计划应该是进攻第二天被占领了，这都一个多礼拜了，那结果德军第2党卫军装甲军正好迎面遭遇苏军刚刚开上来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于是7月12号双方就在这个小村子周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战。这场大战究竟胜负如何，库尔斯克到底鹿死谁手，咱们下集再说。上一讲咱们说这个库尔斯克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是吧？曼施坦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插入苏军防线，矛头直指普罗霍洛夫卡这个小村，结果呢在这儿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那其实这个对这一点啊，史学家是有很多争议的。那很多文学作品呢为了写的精彩都是怎么热闹怎么来啊。我以前看那些杂志就说当时双方啊一共投入了2000多辆坦克，但是现在最新研究呢一般认为当时这场战斗规模远没有这么大。根据当时德军的战斗日志啊，7月11号战斗爆发前，党卫军第2装甲军一共只有294辆坦克，其中呢15辆是虎式重型坦克啊，60多吨是吧，88炮。苏军这边就更乱了，战时的资料本来就不全，而且呢还把坦克和自行火炮放在一起统计，所以现在对苏联人投入到普罗霍洛夫卡的坦克数字也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有一些战斗经过大家记载的倒都差不多。其实德军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大部分呢都是以前的3号和4号坦克，但是呢都做了一些改进，是吧？换上了这个威力更大的主炮。这个苏军的主力呢还是T-34的早期型号啊，装76毫米炮，性能呢跟改进过的4号坦克勉强持平，但是面对这个德国的这个虎豹就力不从心了。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和豹式坦克的75毫米长身管火炮射程远威力大，那可以在这个T-34射程外就开火，而且呢他们的正面装甲呢在当时基本上是无敌的。所以德国人把虎豹集中起来排在最前面，那相当于矛头的尖儿。3号4号坦克呢跟在后边。苏军第5集团军司令罗特米斯特洛夫大大高估了德国这边虎式豹式坦克的数量，所以他认为苏联坦克兵唯一的机会就是开足马力冲到敌人坦克中间展开近身战斗。普罗霍洛夫卡村外边全是平原，没有任何掩护，所以呢苏联人以极大的勇气发起了死亡冲锋。距离2000米的时候啊，虎豹坦克就开火了。那时候坦克没有计算机，只能用人眼来瞄准，靠着超级优秀的光学瞄准镜，一辆豹式坦克在2900米的距离就击毁了一辆T-34。德国坦克炮威力很大，击穿T-34以后经常能够把里边的弹药引爆，于是就会发生殉爆，能把坦克炮塔炸飞到天上去。所以呢有德国坦克兵开玩笑说T-34见了老虎啊脱帽又敬礼。玩笑归玩笑，实际的战斗非常残酷。苏联坦克为了快速冲锋没有散开阵型，很多坦克挤在一起，结果一辆坦克被击毁，后面的坦克呢就经常撞到一起。而且苏联人有个坏习惯，喜欢让步兵啊都扒在坦克两侧，这样呢好在需要的时候下车战斗。 可是这些步兵完全没有防护啊，成了名副其实的肉包铁。一旦坦克被打中，从上面掉下来的步兵经常就会被后面的坦克碾过去，这个场面是惨不忍睹。不过尽管这样，在巨大的损失之后，还是有不少特三四冲进了德军的坦克群，于是就展开了零距离的坦克肉搏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牛的炮，再厚的装甲都没毛用，拼的就是勇气和热血。很多苏军坦克炮弹打光了，就开足马力去撞击这个德国坦克。坦克虽然看起来是一大铁疙瘩，其实非常脆弱，炮管啊、履带啊都容易损坏。而且德国坦克呢，装的是汽油发动机，猛烈撞击之下特别容易熄火，一旦熄火就是废铁一堆。那坦克撞完了是吧，坦克兵就下车进行枪战，连手枪都用上了，甚至还用匕首展开了白刃战。这一天的天气阴云密布，下午呢还下了大暴雨，但是德国空军还是拼了老命的出动。这时候德国人呢，给荣克87斯图卡和 HS129 两种攻击机都装了37毫米反坦克炮，可以呢轻松的打穿坦克薄弱的顶部，被飞行员亲切的称为坦克开罐器啊，说苏联的坦克呀跟罐头似的啊，咔嚓一下就开了。那苏联过来支援的两个坦克旅都被飞机拦住，战场上的形势就更不利了。一整天激烈战斗下来，苏联第五坦克装甲，苏联第五坦克集团军基本上就不剩什么坦克了。德国武装党卫军第二装甲军大约一共击毁了500多辆坦克，自身损失呢不到100辆。马图京只好命令所有的部队转入防御，大家利用战斗间隙挖战壕，把坦克呢埋起来充当炮台，再布上无数的地雷。德军这边呢收获了一场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到头来也没能占领普罗霍洛夫卡村，也无力呢再发动进攻。战役进行到这时候，原计划的目标库尔斯克已经不可能达到了。这时候雪上加霜的一件事发生了，什么呢？英美联军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登陆，蒙哥马利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和巴顿的美国第七集团军从东西两路上岛，迅速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之后就很有可能要登陆意大利本土。那7月13号希特勒急召曼施坦因、克鲁格和莫德尔这些人开会啊，宣布呢要终止堡垒行动，把一部分部队呢调去意大利。那克鲁格和莫德尔马上表示同意，反正我们中央集团军群这边啊打不赢了，还不如回来休养一下再说。但是曼施坦因强烈反对啊，说现在咱们艰苦，苏联人也是强弩之末，你再让我进攻10天啊，我就能拿下库尔斯克。讨论来讨论去，希特勒最后做了个折中的决定，堡垒行动还是得终止，不过呢派给这个曼施坦因一点点增援部队，让曼施坦因呢再进攻一下看看啊。可是这次一直战无不胜的曼施坦因错了，苏联人的后备力量出乎他的判断啊，强大极了，继续进攻几次毫无收获。4天之后，希特勒耐心用完，下令全线转入防御啊。到了7月23号，德军全部撤回了发起进攻前的阵地。而这个时候的苏联人呐，恢复能力惊人，坦克被击毁几百辆，没关系，我这儿有的是啊，人死了好几万，没事儿，明天就补上。你们想撤，门儿也没有，哪能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撤啊？库尔斯克北方的反攻率先开始。这回苏联人不用猩猩做代号了，行动被命名为库图佐夫啊，这可是当年打败了拿破仑的俄国第一名将。罗克索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中央方面军联合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三方面军三路直扑奥廖尔，德军顽强抵抗，无奈这次制空权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而且呢还有一个法国志愿军组成的空军大队来帮忙。到了7月25号意大利那边又出事了，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罢免，这时候意大利就很有可能会宣布投降，至少是退出战争，要是那样的话，德国可就是腹背受敌了。所以希特勒同意了莫德尔的撤退请求，中央集团军群迅速后撤。8月5号，苏联占领了奥廖尔，库尔斯克北部战斗就逐渐平息了。 南边战斗更激烈一点啊，朱可夫亲自挂帅，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90万人的部队于8月3号开始进攻，代号是卢缅采夫，这也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将。这一天凌晨，苏军万炮齐鸣，轰击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阵卡秋莎火箭炮齐射之后，坦克部队发起冲锋，很快就突破了德军防线，四天时间就占领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后勤供应基地，缴获了大量物资。但是呢，苏军坦克冲得快，步兵就不行了，一边走还得一边清剿被包围的德军，慢慢的跟坦克部队拉开了间隙。曼施坦因发现了这一点，趁着希特勒忙于搭救墨索里尼，没工夫管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把部队撤到后方集结，准备反击啊！这要是希特勒在的话，肯定是不能允许的。瓦图京又一次犯二，又轻敌了，指挥部队一路向前突击，这次好不容易把曼施坦因打败了啊，一定要乘胜追击，最好能一气收复哈尔科夫，一雪之前在此失利的耻辱。8月11号正在瓦图京美滋滋冲向哈尔科夫的时候，曼施坦因养足了精神，突然向苏军坦克部队侧翼发动进攻。此时苏联坦克都在乘胜追击啊，各部之间分布非常广，步兵炮兵这些支援部队被远远地落在了后方，而且弹药燃料都不足，再加上毫无准备，哈尔科夫战役的悲剧又再次上演了。当天晚上，第一坦克集团军就被德军分割包围，一个坦克旅和一个坦克团被歼灭。朱可夫赶紧让瓦图京停止前进，但是为时已晚，又有一个坦克军被包围，战斗持续了一周，苏军坦克部队被重创。可惜曼施坦因手里兵马太少，无力扩大战果。醒过味儿来的瓦图京重整旗鼓，凭着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再次恢复进攻，曼施坦因只好撤回到哈尔科夫城内坚守。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8月23号，苏军终于再一次也是最终一次收复了哈尔科夫，不过代价也不小。库尔斯克战役的功勋部队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打下哈尔科夫之后，只剩下了不到50辆坦克。曼施坦因率部撤到了第聂伯河，撤退路上呢，德国人实行焦土作战，破坏了所有的公路、铁路、桥梁，炸掉建筑，焚毁农作物，还用毒药污染了水源。至此，历时50天的库尔斯克战役结束。这一仗是德国人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最终呢以全面失败而收场。德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兵力不足，尤其是陷入拉锯战以后，双方后备力量的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实力不足，所以曼施坦因只能寄希望于出奇制胜。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打库尔斯克了，结果元首又为了200多辆虎豹坦克耽误了俩月，这又把仗打成了德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攻坚战，结果预计目标无一达成，不仅没有占领库尔斯克，反而丢了奥廖尔和哈尔科夫，等于是苏军在库尔斯克南北两个方向各向前迈了一步，用另一种方式抹平了这种突出部，从此战略主动权就彻底属于苏联人这一边了。此前两年都是德军夏天大举进攻顺利，然后在寒冷的冬天被苏军击退，这一回苏联在哈尔科夫大败之后还能在夏天战胜德国人，这对德国上上下下的打击啊都非常大。德军最终伤亡20多万，损失坦克1000多辆，新式的虎式坦克、豹式坦克和斐迪南重型自行火炮都没能挽回败局，这让这个德国最精锐的装甲部队元气大伤。科涅夫后来说，库尔斯克战役是德国装甲兵这只天鹅临终前的哀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跟以前一样，苏联人为了胜利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红军阵亡25万，受伤60多万，被击毁坦克、自行火炮6800辆，被击落飞机2000多架啊！不过别忘了，这么大的损失对此时的苏联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那很快就得到了补充，各级军官迅速成长啊，为1943年下半年收复基辅憋足了劲儿，这可是之前66万苏军投降的耻辱之地啊！ 那么苏军能否顺利解放基辅，曼施坦因还能不能打出漂亮的反击，咱们下回再说。上一讲呢，咱们说到库尔斯克大战结束，苏联这一边呢是彻底夺回了战略主动权。从今往后仗要往哪儿打啊，那可就是老毛子说了算了啊。当然这可不意味着仗会好打，德国人是绝不会束手待毙的。到了43年的8月是吧，苏军先后收复了奥廖尔和哈尔科夫，抹平了库尔斯克突出部。库尔斯克北边的奥廖尔刚收复，苏军的眼睛呢就立马盯上了前方的斯摩棱斯克。41年的时候，德国人在这儿取得大胜，一举俘虏30万苏军。这次呢，负责夺回斯摩棱斯克的任务就交给了叶廖棉科上将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和索克洛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叶廖棉科是这个老熟人了啊，但是呢在苏军将领里呢远远没有朱可夫、崔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他们有名啊。前面咱们讲这个德军进攻的时候，叶廖棉科曾经向斯大林吹牛逼，说打败古德利安这个流氓啊，结果呢他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最终呢导致了基辅战役失败的惨剧啊。不过要说人呢得知耻而后勇，叶廖棉科后来被降级为集团军司令啊，两次身负重伤。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被德国飞机轰炸，右腿小腿两根骨头骨折。军医说呢，为了保命，咱得截肢。啊，叶廖棉科不干，命令军医强行接骨，打上石膏，躺在担架上指挥了20多天战斗，是吧？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斯大林格勒战役，他又临危受命，率部坚守孤城，立下不世之功。现在呢？叶廖棉科经过2年的沉浮啊，还是一个方面军司令，但是几个胜仗打下来是吧，这儿这个心气儿啊就今非昔比了。此次来到斯摩棱斯克这个伤心地，叶廖棉科下了决心一定要一雪前耻。这时候的苏军今非昔比啊，这个鸟枪换炮啊是吧，这个老太太摸电门又抖了是吧，兵力兵器都是空前雄厚。前面咱们老说苏军战斗力不行，主要是因为呢大清洗把有能力的军官都枪毙了，开战初期训练比较完备的部队又在短短几个月被包围歼灭，所以这时候剩下的呢都是老弱病残和没经验的愣头青。但是2年的仗打下来，能活到现在的那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了啊！尤其是这个各级指挥官，战争期间要想晋升只能靠真才实干啊，喝酒吹牛打小报告那没毛用啊。真正制约苏军的呀是体制问题，由于苏联从上到下的这种官僚体系，导致很多军官不敢给上级提不同意见，宁可打败仗也不能犯政治错误。那当时在苏军中的英美观察员都发现了这一点，在很多文献里都有记录。这本来呢应该是德军战斗力强于苏军的重要一点啊，因为德军这个自普鲁士以来就有非常深厚的军官团传统，其中就包括要下达任务式命令啊，就是说你给下级下命令的时候要说清楚我们要完成什么任务，而不是说要命令下级你几点到哪儿干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下级军官就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啊，为完成任务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啊。而且在行动受阻的时候呢，一线指挥官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对啊。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要是事儿事儿都请示汇报，等上级做决定再行动，这仗就没法打了啊。但是几次败仗打下来，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干预起部队的指挥作战来，而且他完全不能理解二战这种大范围机动作战，动不动就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步啊。这么一来，慢慢的德军那些优秀的将领和军官们就越来越发挥不出自己的能力啊。大家看看这个曼施坦因元帅的回忆录是吧，这个失去的胜利最后几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跟希特勒争执啊，争执的内容也特别单一啊，都是这个曼施坦因要求撤退，希特勒不让啊！一代名将天纵英才，就天天跟这么一个下士啊，跟这儿争来争去，怎么打仗？啊、要多憋屈有多憋屈。那、啊、 除了人的因素，打仗还得看武器装备嘛，啊，这个人是一堆肉，你拿钢铁武装起来，他才是战士啊。这个时候，苏联在飞机坦克上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德国啊。当然，咱们不能光看一辆虎式坦克能打好几辆特34啊。当你数量对比太大的时候，这点技术优势啊，除了偶尔爽一下，没什么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光特34的早期型号，就是装76毫米炮的特3476，就生产了35000辆啊。那你这虎式坦克你才1000多辆啊，是吧？你德国人就是连几吨重的一号坦克都算上，数字都没有这个特34生产的多。那别忘了，后来苏联还生产了将近50000辆特3485呢。啊，还有可沃，还有斯大林这些重型坦克，再加上英美援助的坦克，你想想这个对比，德国坦克兵再精锐也是不可能打赢的。那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是吧？对于这个机械化部队来讲啊，很多时候其实卡车比坦克更重要，因为你能不能在敌后进行快速大范围穿插，你后勤补给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时候的苏联坦克部队已经大量装备了美国援助的卡车，就那十轮大倒机，是吧？苏联坦克部队的机械化水平超过德军了，啊，这是你靠人的素质没法弥补的。德军的这个装甲运兵车、卡车数量都很少啊，是吧？这个基本上还是一支，那步兵真是靠11路两条腿步兵，是吧？炮兵还有的时候还靠马匹牵引呢，是吧？这么一来，苏军指挥官想要调动部队就灵活得多，发动大纵深突击心里也就有底，而德国的坦克部队只能小范围机动，充当防线上的救火队员，哪儿被突破就堵哪儿，非常的被动。驻守斯摩林斯克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啊，司令呢是克鲁格元帅。之前在库尔斯克战役，克鲁格和手下的莫德尔浅尝辄止，几天的进攻失利之后很快就退了回来，所以实力呢保存得不错。这片地区有大量的沼泽和森林，克鲁格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地形上。由于德国人很早就占领了斯摩林斯克，所以有时间建设大量的防御工事，有一些地段呢甚至有5-6条防线，纵深超过100公里。本来德国人控制的这个地方仅有铁路和公路网啊，不过呢最近随着苏联的反攻，各路游击队越来越活跃，德国的后勤部队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了。8月7号，叶廖缅科率领3个集团军的兵力发动了进攻，几天下来呢没能突破德军防线，最多的地方呢推进了25公里，还遭到了猛烈的反击，双方呢陷入了僵局。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回忆说，我们要同时和森林、沼泽和德国人搏斗，但是陷入僵局绝不代表往这儿进攻没用。德国人为了顶住进攻，把中央集团军群大量兵力往这儿增援，这样在别的地方就出现了漏洞。8月20号，叶廖缅科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叶利尼亚，在大量炮火的轰击下，德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30公里宽的大缺口，苏联几个坦克军迅速从缺口涌入，直插德军后方，占领了叶利尼亚，一直推进到了第聂伯河岸边。德国人本来以为南边的布良斯克方向比较安全，结果由波波夫上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悄悄穿过一大片丘陵地带，突然发起了进攻。好在德军撤退的比较快，借助复杂地形顽强抵抗，勉强守住了布良斯克。这个时候苏德两军的兵力实在是太悬殊了，德军兵力匮乏，完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很快9月7号，叶廖缅科和索克洛夫斯基一起向斯摩林斯克发动了总攻，苏联人大量装备了卡秋莎火箭炮，这是一种装在卡车上的火箭炮，那可以在7秒钟发射24发火箭弹，每一发的威力啊都相当于一发重型火炮的炮弹啊。当然火箭炮唯一的这个缺陷就是打不准啊，它是打覆盖的，但是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这个德军的这种大纵深的防线，这个炮特别有用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各地的军事博物馆看看，那基本上呢都有卡秋莎啊，这卡秋莎被德国人称为斯大林的管风琴，大 量炮弹倾泻在德军阵地上啊，德军阵地一片火海，很快防线就被突破，德军拼命抵抗也无济于事啊。几天之后，苏军包围了斯摩棱斯克，但是苏联人很聪明，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兵分两路继续向前方挺进。德军是且战且退，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力量发动反攻了。到了9月25号，经过一天巷战，斯摩棱斯克被苏军攻占，这座被德国占领了2年多的战略要地又回到了苏联手中。其实斯摩棱斯克战役啊，德军人数上的劣势并不太大，85万对苏军125万，比起之前动不动就3-4倍的差距差远了。但是中央集团军群缺少坦克和飞机，火炮更是远远不如，何况一门卡秋莎就顶好几门普通火炮，精心修筑的防线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啊！这就证明在苏德战场再坚固的攻势也不能面面俱到，谁掌握了机动优势，谁的能力就谁的获胜可能就大啊！苏军这边损失依然很大，那、啊、伤亡45万啊，歼灭德军20万。但是呢，作为进攻一方啊，这说得过去啊。更何况这点人对苏联来讲是小 case。斯摩棱斯克被解放，意味着德军再也没有可能进攻莫斯科了。2年来压在斯大林心头的千斤重石啊，终于落了地。这一仗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逼退了150公里，而且呢，他们跟南方集团军群之间被一片巨大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分开了，德军完整的战线啊就出现了一个天然大缺口。之后苏军进攻基辅，也就这个德军很难调兵支援。斯摩棱斯克是苏联收复的第一个1941年被德军占领的重镇啊。苏联人发现这些被解放的地区所有的工农业都消失了，80%以上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一片焦土。莫德尔上将是为数不多的坚决执行希特勒焦土政策的德军高级将领啊，他的这个部队啊所过之处啊，除了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盖世太保，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是吧，这个也犯下不少罪行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苏联人一直要求缺席审判莫德尔嘛，太恨他了啊，你自杀来的把你刨出来再鞭尸一次啊。中央集团军群被打了大败，那、啊、咱刚才说了，德军完整战线被一分为二，南方集团军群就只能孤军奋战了。那他们能不能顶住苏军的猛烈反攻呢？咱们下一集再说。上一讲咱们说到这个叶廖缅科同志居然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了，解放了当年的伤心地斯摩棱斯克。那这个战役呢，重创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让他被迫后撤了150多公里，跟南方集团军群呢被广袤的沼泽地分割开来。下面苏联人就要对南方集团军群动手了。自从1942年希特勒把进攻重点转向南方以后，南方集团军群虽然经过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两次大败啊，但依然是这个德国三个战略方向里实力最强大的一个，此时拥兵超过了120万人。德军东线的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也在这儿，拥有超过20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指挥官曼施坦因元帅更是公认的一代名将。库尔斯克虽然失败，但是曼施坦因呢通过漂亮的反击战重创了追击的苏联坦克部队，这一招呢可以说是挽救了德国的南方集团军群啊，否则肯定没法顺利撤退。因为啊，乌克兰跟苏联北边那些地儿不一样，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无险可守，特别适合苏联坦克集群行动。德军当年在这儿进兵也是风驰电掣啊，不过现在局势转过来了，轮到特三四在大草原上奔驰。就这样，德军的撤退也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渡过了第聂伯河，也来不及好好休息一下，赶紧就得又开始修建所谓的东方壁垒，准备迎接苏军下一波更猛烈的进攻。苏联人虽然打了胜仗，不过自己损失不小，而且他们深知曼施坦因的厉害，所以这次呢可以说是给足了曼帅的面子，把全部6个坦克集团军、11个近卫集团军中的8个调到了南线啊。 这样他们对曼施坦因就有了两倍的人数优势，飞机坦克数量就更多，大炮甚至有4-1的优势。趁着这个冬天没到，苏联人打算再干一票大的，最好能一举打垮曼施坦因，然后突破第聂伯河，解放乌克兰首府基辅。第聂伯河是欧洲第三长河，长度仅次于伏尔加河和多瑙河，河的下游啊，这个超过3公里宽啊，比咱们这个南京长江大桥下面那部分的长江还要宽。而且呢，第聂伯河西岸非常陡峭，德军在这个崖壁上呢修建了无数的要塞和工事，非常坚固啊。对于怎么进攻，苏军这边有两种意见啊。第一种说呢，甭急啊，先停下来做整顿，然后选取两处敌人防线上的薄弱点，突破之后进行前行攻势，分割包围啊。但是这么做的缺点，需要大量时间集合部队进行准备，而且呢，装甲部队突破德军防线之后啊，再被这个容易再被德军呢从侧翼反击切断啊，这已经是这个这两年苏军挥之不去的噩梦。于是呢，第二种意见就占了上风，啥呢？趁热打铁，立即进攻，在广阔战线上兵分 N 路啊，多路突击，让德军分不清哪是重点，哪是佯攻，然后全面强行突破。这个意见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死很多人啊，但是显然这不是啥问题啊。斯大林非常痛快的就批准了，要求呢在11月7号，也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解放基辅。时间紧，任务重啊，苏军的几位将领啊一商议，决定8月份展开进攻啊。要说这个时间真够紧张的，刚打完库尔斯克那么一场大战役啊，长途奔袭到第聂伯河边啊，人困马乏。你不先得休整休整吗？啊！而且德军撤退的时候呢，实行了焦土政策，所有东西都被毁了，更不用说原来河上的渡船了。啊！朱可夫说不能休整，你准备好了，对面德军准备的更好。那、啊、你没看库尔斯克咱们是怎么打败他们的吗？对吧？现在德国人在加班加点修他们的东方壁垒，越拖越不好打。于是1943年8月26号，苏军发动了下第聂伯河战役，主力依旧是罗克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另外还有俩方面军配合，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265万人。所以这次战役其实也是二战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苏军第一步是要把第聂伯河东岸的残余德军肃清啊，这一点呢不算很难，是吧？因为在毫无遮蔽的大草原上想拦住苏联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开始还命令德军死守几个据点，但是很快发现呢这没戏啊，于是就同意曼施坦因把部队撤到第聂伯河防线。9月底啊，苏军攻占第聂伯河东岸最后一个据点波尔塔瓦，下一步就是怎么渡河了。第聂伯河虽然险要，但是德军在这儿不可能处处设防，总会有漏洞。9月21号晚上，河面上大雾弥漫，科涅夫派遣几支小股步兵部队游泳渡河啊。由于这个渡河地点呢，只有德军一些士官学院的学生组成的部队，所以根本就无法抵挡。之后几天，苏联人在300公里长的战线上开始大规模渡河。虽然在德军炮火下损失惨重，但是呢，有大量苏军又用这个游泳或者划竹排的方式过了河。啊，到了月底，苏军已经在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23个桥头堡，而且呢，苏联人还罕见的使用了空降部队，把3个空降旅投到了德军后方。啊，不过这个苏联的空降部队水平不咋地啊，空投下去呢就被打散了。德军很快就开始对每一个桥头堡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苏联人过河的只有轻型装备，只能用铁锹挖掘简易战壕，根本没法应对这个德军坦克飞机的冲击，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靠人的血肉之躯来硬扛。几天战斗下来，渡河的苏军部队损失超过一半，但是依然死守住了桥头堡。科涅夫也调集空军炮兵给予支援，同时抓紧时间建浮桥，把重型装备运到对面。10月中旬，几个桥头堡连成了一起，形成了一个300公里宽、80公里深的巨型桥头堡。这就意味着德国人想依靠第聂伯河天险进行防守的愿望彻底落空了。苏联人下一个目标就是基辅了。 1943年的11月3号，苏军向盘踞在基辅附近的德军发起了猛烈炮轰。仗打到这个时候，苏联人对炮兵的运用啊是越来越有心得，他们经常能非常隐蔽的把大量炮兵调集到一起，然后突然发起炮击，让德国人猝不及防啊！而且呢，像卡秋莎装这种装在卡车上的火箭炮，走到哪儿放下支架就能开火，打完了马上能转移。德军挨了一顿火箭，连反击都做不到。驻守基辅的是由霍特大将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这支部队虽然是久经沙场的战场老鸟，但是也被持续整整一上午的炮击打懵了头，没有组织任何像样的抵抗。瓦图京指挥的部队从两翼包围，很快就切断了基辅郊外的道路。霍特没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死守，在包围圈合拢之前溜了出去，虽然保住了这个部队，但是自己呢被希特勒解职，从此呢再也没有被启用。11月6号基辅被解放，不过让苏联人遗憾的是只抓了6000多战俘，跟当年在这儿被俘66万人相比，这个差距有点大啊。接替啊霍特的呢是劳斯上将，这是一位希特勒的奥地利老乡。希特勒命令老乡立刻发动反击夺回基辅，而且呢给他增派3个装甲师和大量的炮兵，这里边呢就包括咱们前面说过的武装党卫军第一装甲师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装甲师，再加上之前霍特撤退保存了实力，所以劳斯的反击开始很顺利。瓦图京赶紧派近卫坦克军啊，双方呢爆发了大规模坦克战，党卫军疯狂的战斗难以取胜。很快苏联秋天的雨季来到，地面变成了一片大泥塘，双方都暂停行动。时间来到12月，又到了冬天，这是德国人第3次感受苏联的冬天了。啊，准备工作呢比两年前强了不少，至少大家都有军的衣穿。啊，随着地面被冻硬，德军在12月5号再次发动进攻。这次德军也动用了一个空降师，不过呢是拿来当普通步兵部队用的。几天进攻下来，苏军两个集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瓦图京赶紧要求增加支援啊！斯大林非常大方的调拨给了他两个集团军，从这儿咱就可以感受到苏联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几个集团军不叫事儿，是吧？这都不算事儿，有了美国卡车，随叫随到，是吧？劳斯的攻势很快被阻止了，随着气温骤降，德军再也无力夺回基辅，苏军也停止了进攻，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大战。下第聂伯河战役至此结束。这次战役呢名气不算大啊，跟它的这个规模远不成正比啊，但是意义非常重大，是吧？这个苏军突破了德国啊依托第聂伯河建立的东方壁垒啊，还解放了基辅，可以说呢取得了一次大胜。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大规模歼灭德军，也没能切断南方集团军群的后路，很多重要的据点和铁路线呢也还在德国人手里。之前斯大林雄心勃勃地说要在此地围歼100万德军，实际上呢远远没有达到啊。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三个多月的战役结束，总共也不过俘虏了9万多人，其中呢还有一多半是来不及撤走的伤员。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指挥官的能力啊，咱们以前呢总觉得苏联军官水平一般，只会用这个人海战术，远远不如德国的那些名将啊。但是咱们这个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任何人指挥作战都得根据具体情况啊。这个时候苏联军队的质量还是远不如德军的，最大的优势在于数量啊，所以作为指挥官你必然得根据这个制定战术，扬长避短，把优势发挥到极致，最终把仗打赢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这一仗苏军就是使用了多点突击战术，连续不断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让德军精锐疲于奔命，每增援一个地区其实就意味着无法增援其他地方，这对于苏军来说是一个最合理的方式。当然这么做的缺点就是进攻速度比较慢，很难形成大范围穿插包围，而且呢自身损失比较大，但是这对于苏联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拥有人员和物质的绝对优势，只要这么一步步打下去，最终必然胜利啊，就是耗死你。反观德军这边，在这么长的战线上防守， 防线势力必然薄弱，唯一的办法就是着重防守几个要害地区，然后通过反击击退苏军，但是这要求他们必须连续不断地进行机动作战，这就让本来实力大不如前的装甲部队更加疲惫，最后还是防守不住，不得不大范围撤退，才勉强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下第聂伯河战役持续了将近四个月，范围非常广，双方的损失数字呢都很难统计。一般来说呢，苏军伤亡大致在118万，其中阵亡28万左右，德军这边呢伤亡50万，接近了库尔斯克会战的水平。斯大林急于解放基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底，他要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第一次三巨头会议，也就是德黑兰会议。在开会之前，一场胜利能大大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关于这场会议的故事呢，咱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呢详细给大家讲。1943年就要过去了，回首这一年的苏德战场，虽然还是经常打败仗，但是苏联红军还是一步一步走向最终的胜利。到了1943年底，苏军呢还会发动一次大规模圣诞攻势。关于这次攻势以及1944年更大规模的解放，咱们就放在后面的节目里再说。感谢大家收听苏德转折这一部分的节目。下一站呢，咱们就要离开冰天雪地的苏联，到四季如春的地中海，看看盟军是怎么打回欧洲的。咱们到时候再见。